確診病例較之前一日新增1200多宗，是一星期前的 1.85 倍，是近42日的最高。其中新增境外輸入病例224宗，是近5個幾月以來的最高。新增死亡病例有7宗，累計死亡是累計是有24500多人不治。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一骤雨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上昼嘅10: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726点，跌126点，总成交金额31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83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72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17.6升2.4，恒生中国企业77.14跌3毫，腾讯控股349.6升8毫，盈富基金22.2跌1.2毫，药明生物84.55升1.95，京东集团251.2系跌9蚊，美团198.6升9毫，友邦保险84.85跌1.15，比亚迪股份317.6升4蚊，南方恒生科技4.80先八系升1先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387，瑞士法郎8.107，澳元5.342，加元6.021，新西兰元4.845，欧元8.0534。每百日元兑港元5.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512。日经平均指数报26103点，跌320点。港金报16570蚊，跌30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769.29美元，卖出176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咁较早前近住澳海城嘅意外清理好啦，咁但系而家近住南昌站咧又发生咗交通意外，咁所以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噶，重复多次啦，就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劳压道，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着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港岛区，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铜锣湾的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着圣保禄修院一段都是全线封闭的，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不要匆忙转线，要打灯和回头看清楚，确保安全才可以转线。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湾仔洛克道292至294号、荃湾允陶居 A 座、屯门大兴村兴平楼、牛池湾清水湾道8号、沙田帝宝城2座、扫管笏欧玛欧玛2B座、马鞍山星年海1座、沙田银禧花园8座、大围海福花园福熙阁、观塘安泰村景泰楼、

淨係為咗啲音樂啫，我哋搞咗一個朝頭早。 開會啊！ 唔止音樂，音樂再加埋效果，效果聲對 好曬。 係啊，對於一個劇嚟講係非常重要啊！ 做到最好啊，辛苦大家。 送俾大家三小時節目，29度氣温，雷暴警告有限，上到10點半。香港電台第一台有我哋三個，逢鬆快活。 晨，早晨，继续我哋嘅节目啊！香港电台大家风骚快活人，天气咧就一路就比较热啦吓，咁啊虽然咧打完风啊落完雨咧好少少嘅，咁但系咧打风之前，如果大家仲记得咧，就酷热天气警告咧日日都好似咧黐住喺个天气报告搣啊搣唔甩咁样吓。咁我相信咧，随住呢一个可能天雨收咗啦，呢几日咧可能好天好翻天啊，太阳伯伯出翻嚟咧，个天气可能又会去翻即系33度啊， 超 热。 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嘅就系24节气真系非常准嘅，因为就系呢几日定系仲系今日添。是吗？是好像是小 小鼠 小鼠好像是啊。咁跟住就是话俾大家听就是嚟緊呢一段时间就开始又湿又热啦。开始潮湿呢一样嘢呢先至係最影响到我哋嘅身体的。 嗯冇错啦。咁就 听日小鼠。 听日小鼠啊。係啊。所以其实大家真係要留意啊。 其实呢对于即係譬如我哋啦或者一啲坐喺办公室嘅呢可能会冇咁觉得嗰个叫做嗰个辛苦嘅地方啊，如果你户外工作嘅被逼户外工作嘅都会比较辛苦嘅。同埋有啲地方呢譬如今日我见到有啲网民咧喺一个嘅网站嗰度咧，佢就分享咗咧佢自己做过一啲调查，落过唔同嘅地铁站嘅某一啲位，佢 check 到咧，即系有一个地铁站咧，长沙湾咧最高嘅嗰日气温系31.5至31.8度之间， 哇，好热喎！ 咁入到车厢又点咧？入到车厢又分有翻冷气啦，咁就26.4度就好多啦，咁样。咁你會唔會覺得即係其實而家城市裏面都有好多地方呢或者各位呢真係好熱下㗎 啫。我還好因為我諗我幾好彩㗎啫未至於好似一啲打工仔咁樣可能佢地方食飯又要去逼要排隊要去唔同嘅地方咁樣好可能即係嗰啲温度嘅出出入入嘅話又會有即係大啲嘅感覺。我自己就即係首先唔使逼車啦可以自己揸車啦咁又會少去呢啲咁嘅地方啦。最多你話其實有時覺得就嘩點解會呢個地方唞唔到氣噶，就係停車場咯。有時有冇啲停車場，我覺得就又冇風， 停車場 又冇冷氣，佢又密封式嘅，以及佢就係真係難拍都算啊。但係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落咗一陣嘅話，你係會焗到真係出汗㗎。 嗰啲廢氣啊嘛， 因為你有時你係會拍到好遠啊嘛，離氣離氣即係離嗰度出口。咁所以佢就話我真係好驚啊！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仲要係咧因為太熱啦，所以咧就來不及已經睇下，就佢我自己拍咗喺 B 幾啦，同埋佢就係拍咗喺邊個位啦。到我去攞車嘅時候嘅話咧，我喺度行嚟行去行， 記得咗 都揾唔到， 因為你嗱嗱聲走嘛。我都試過啊，走唔切啊！ 行到咧飆曬汗，跟住我就好驚啊！ 係咪偷咗咧？ 係每日我又唔會諗住係偷嘅，因為我覺得就我架車邊個會偷啫？問題係在於咧，就係我會覺得就係話，即究竟喺邊層咧？至少佢個停車場有三層，即由 B2、B3、B4。B4, 咁B5, 去唔到去几层添啊。我就好驚啊逐层行。跟住呢就一路都行晒咁多层我都唔知喺边。我真係最后嘅时候就係、是、我要问人囉即係要问嗰、那个管理停车场嘅嗰个哥哥。咁跟住我就问佢因为我大约记得嘅就係我落咗几多层。你明唔明啊？咁我就問佢就究竟呢度總共有幾多層？咁跟住佢就話應該係由唔知 B 幾開始嘅。咁跟住咧就開始佢好好人啊！佢同我嘅就係逐層試下睇下可唔可以幫我揾到。點不知真係好好彩，原來我拍咗喺第二層。 好人啊！ 係啊，佢、幫我揾，跟住佢就話如果係嘅，佢話唔緊要，我哋呢一個其實都好好好多人都係咁嘅。即係佢嘅意思係個停車場其實好多人都會咁嘅，因為佢分兩邊。即係佢入咗嚟嘅時候嘅話咧，佢會分左邊同埋分右邊。其實有時你根本你唔記得咗嘅時候，你拍喺左邊定係右邊，但其實你同一層嘅。所以我而家咧，我就會拍車，我就會好醒噶啦。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教我嘅，佢叫 Raymond， 佢話每一次一落車嘅時候，第一時間影低究竟嘅就係你嗰個車係喺邊一個泊位嘅位置。跟住嘅就係當你去拍 lift 去打 lift 嘅時候，即係你搭 lift 嘅時候嘅話咧，就去影一影，究竟係邊一層。咁跟住咧就是、你拼埋嘅時候、你就知道你拍咗喺邊一層同埋喺邊一個。 呢、這個最穩陣啦， 真係最好、這個、我見到好多人都咁做啊。 我試過最惡劣嘅一次咧，同你一樣啦，就係咧。边层都唔记得，最惨咧，我唔单止错边层啊，错边座添啊，因为好似你话斋咧，佢转右咧就去咗另一等， 系啊， 转左又去咗另一等，即系两等唔同。咁收尾，因为嗰次系一个晚宴嚟嘅，咁样完咗咪好多人走啦。咁啊见到有个朋友，佢就揸住架车走，佢问我：你做咩啊？喺度即系游啊游啊！我完全唔知道我的车喺边，佢话：你上嚟啦，咁系坐住嘅架车嚟揾，你谂下，坐车揾都揾咗一轮。因为去另外一座啊，原来唔系嗰座，错到不知了。 所以是最慘的那次。我仲記得我當找到架車的時候，我全身濕曬，即係第一佢嗰度真的好熱啦，再加上就係你好驚啦，咁樣咯，係啊。 所以我好佩服嗰啲咧喺停車場幫人嚟抹車啊、洗車啊嗰啲，已經哇真係好熱啦，佢仲要喺嗰度勞動喎，抹車啊、洗車，同埋佢全日都喺嗰度做嘢。咁真係好犀利， 冇錯。咁你話即係講如果係嘅話，我哋三個當中嘅話，會唔會係你比較多去有啲唔同嘅地方去感受到嘅就係即係香港嘅呢一種熱力咧？ 我細個咧，其實真係做過好多工，不過冇講俾人聽，我媽都唔知嘅。Form three 嗰年 咧，送汽水嘛， 送汽水之外咧，係啦。Form three 嗰年咧，我試過跟個同學咧去酒樓嗰度做，佢話俾我聽：，喂，好啊，人工又高，同埋咧佢日日出糧嘅。 咁係真噶，跟住咧， 係啊，有嘢食，即係有飯食，我梗係去啦。 咁但係你做咩工啊？ 厨房咯，厨 房 嗰啲系嘛？ 唔系嗰啲，我去嗰个卖叉烧包嗰度，负责去攞啲嘢出嚟，热到你不堪。 系，梗系啦。 喺个蒸笼嗰度攞嘢出嚟， 蒸笼 负热到你不堪。 我哋成日形容个地方蒸笼咁热啊嘛。 热厨房啊嘛，同埋 我第一日翻工，我好记得着咗一件 T 恤，跟住长牛仔裤。第二日 全裸，第二日就全裸啦，即刻嗱嗱声除 短裤，我同我都话傻，你对脚熟咗都未放工啊，好热好热。 翻几耐啊？八个钟啊？ 八个钟。 哇！都喺个蒸笼度啊！ 最早嗰一轮，因为点心咧系朝头早嗰一轮噶嘛，所以好好做噶，即系晏昼你lunch完之后咧就可以收工啦。咁我覺得咦幾好玩喎，幾好做喎，因為錢又多，好似都成百幾兩百蚊，我唔記得咗啦。 好多錢喎 ！Exactly， 我真係唔記得咗，但有嘢食，即係正規嘅嘢食又有啦，唔正規嘅， 即係老細知嘅又有， 係啊， 知嘅有， 係啊。 依啲我哋燒味得半碟嘅， 咁啊唔會搞人哋嗰啲。但係咧，你食得多唔想食㗎啦，已經。 咁我係我都覺得係。 細路仔就興奮嘅，哇！ 同埋偷啊嘛， 咪咯， 偷翻嚟嘅特別開心嘅。 係啊，咁咯。 即係情一樣。 但係真係好熱，嗰陣時酒樓嗰啲咧係舊式嗰啲酒樓嚟嘅，冇冷氣嘅。而家啲廚房好多啦，而家嗰啲又通風又乜乜乜又扇風，以前冇呢啲嘅。我覺得係跟佢屋邨嗰啲酒樓。根本咧好多時你又要喺後巷嗰度做嘢，即 係 執翻啲蒸籠咧，哇！嗰啲又窄又曬 又 熱， 知啊知啊，感覺 好似做咗唔知三日定四日，我唔做啦。 所以飲食業係好辛苦 嘅。 除咗你講熱廚房之外咧，其實以前咪啲叫大排檔嘅，嗰啲大排檔煮嘢時嗰個位咧，都係興行文，同埋都係通冇冷氣噶嘛，佢露天噶嘛， 有鑊氣。 你諗下煮嘢時嗰啲哥哥仔，真係汗水連埋水一齊流落去。 所以好燥熱嘅，係啊，真係 我咁矮， 食得汗水多， 因為好鹹，熱住， 係咪？真係好辛苦啊！嗰啲 係啊， 真 係真辛苦嘅。 但係你又唔知點解？你大排檔你係要喺嗰啲冬菇亭嘅大排檔啊， 好似特別好味嘅， 好有趣。 突然間有人同你講嘅就係邊度嗰個冬菇亭嘅嗰間某某嘅大排檔嗰啲小炒啊，哇！食完之後嗰啲一世無憾啊，又真係特別好味嘅喎！你有冇發覺係咁？ 有，你只係發覺， 你只需要見到佢泡泡個鑊。砰砰咁你就覺得 係啊！佢仲要唔係用鑊鏟嘅，佢係用嗰個兜嘅， 係咪？撲落去啊！撲 落去噶嘛！ 係啊！ 你知唔知其實嗰個嘢咧係好犀利噶？因為咧我有親戚咧，佢係做呢個廚房嘅，咁我就話啦：，誒點解咁得意嘅？你哋要用個咁重嘅嗰個殼，你知我講緊邊只啦？就係嗰啲咁嘅大嘅鑊啦，跟住咧就係嗰啲呼嗰啲咁樣嘅嗰啲氣爐啦，即 係 呼。咁樣啊！咁啊，我就話你唔可以用，我點解唔用鑊鏟咧？鑊鏟你感覺上，因為我哋喺屋企煮嘢食，就係用鑊鏟噶嘛。佢話你唔明啊，原來咧嗰個咁樣嘅兜嘅話咧，係揾嚟咧就係份量都係用佢。 啱啊！ 我話點樣為之份量啊？佢話如果你起碼嘅就係話當然啦，上碟係需要用佢，方便好多啦。但係如果當然佢哋喺好快要炒嘢嘅時候嘅話，例如呢一個係一個殼，呢個係一個底，跟住咧就係譬如可能如果我要落鹽或者係要落嗰啲咩粉嘅時候嘅話咧，我係用嗰個底嚟染一染 嘅咋。 哦、 啊，明我意思嘛？ 明啊， 系啦，即系你饮一饮嘅话咧，就系、是、可能系一个汤汁，跟住就炒，再要多就再饮一饮，之后跟住就再炒，就兜匀佢就 凉。因为就根本冇时间空嘅手出嚟再用其他， 系啦， 再攞个凉杯度下先。 唔需要，要油嘅话咪就系用佢嗰个咁样滗落去倒落去 咯。真系方便、啊， 原来系咁用 嘅。系啊，嗰、那个学劲啊，嗰、那个咧， 嗰只嘢，但系好重啊。 确人哋嘅，曾经试过攞个学嚟，砰！系啊，嗰啲师傅仔啊，我哋以前唱歌话俾我听噶，佢、 嗯、 受过啲师傅都系攞呢个学啊。 脚头， 边度我唔知啦，即系旧式嘅，而家冇啦。 应该唔会脚下边啩，即系菠萝盖嘅意思。 不过真系好快，嗰啲师傅炒一碟。炒一碟牛河咧，真係分零兩分鐘， 係啊， 一定要㗎， 就上 火 啊 嘛， 嗰、那個就係火候咯。你如果你會出水㗎嘛，你炒得耐，係、 嗯、 啊， 係 啊，佢哋好勁嘅，原來咁樣飲一飲就係佢，再炒飲一飲咁就係。 其實幾好睇㗎，係 啊， 佢仲、就是、要攞嗰個嘢嚟開水喉、散水喉咧，你有冇見過、嗯、 啊？ 因為嗰啲水喉咧係薄嘅，唔係咁靚嘅。係 冇錯冇錯， 哇，好 慢用啦，總之佢嗰個 係啊， 曲人又得，曲水又得，曲牛肉又得。 我都唔記得點解我會問佢一個咁咁樣嘅問題，我真。你唔用鏟咧，佢就梗唔係啦。 啊，咁啊係，鏟真係唔夠力度 啊！ 咁佢兜起上嚟幾快手幾小心， 佢哋都係有原因嘅。 冇、嗯、錯。 因為你講開你話即係嗰樣嘢，我最怕嘅就係有時嗰啲廚房嘅就係要啤水。 哦、 其實嗰個水喉啊係 長開， 係長開㗎嘛。 長開啦，好嘥水㗎。 好嘥水，我都覺得。 啊、 但係啲嘢又真係要啤水先至 好。冇錯啦。 所以佢哋啲廚房咧從來都係長濕嘅。 係啊。 地下永遠唔會係乾。 係啊。同埋廚房佬永遠都係大聲嘅。 咁樣。 系啦， 嗰个气炉你 即系唔 会话， 唔该攞少许盐，少许盐， 糖， 啲酱真喎吓， 所以全部都好大声喎、 啊， 真 系真系，系啊， 辛苦晒啦， 好辛苦， 好十点半，先听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答问会探及防疫抗疫政策的时候说，不同意躺平，不可以让确诊个案任意上升，当局会以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减死亡、减重症和减感染，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健康。李家超说要按科学数据采取精准措施，以最少代价达至最大效果，减低对社会正常活动的影响，包括有效利用核酸检测，尽早筛除无感染的人士，免除不必要的限制，尽早恢复正常活动。当局会考虑扩大科技应用，减少检疫带来的不便。由外国入境的检疫方面，当局正是研究减少不便的可能性，包括酒店的检疫时间等。至于同内地通关，他说会以务实态度同内地单位沟通同探讨，特区政府将会首先探讨有限度减少不便的安排，或者有没有中途方案。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立法会答问会的时候说，政府将会成立四个工作小组，处理跨代贫穷和土地房屋等的问题。第一个是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小组，由政务司司长带领，计划由政府主导制定精准方案并设立指标。第二个小组由财政司司长带领的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负责统筹和协调所有土地发展和房屋供应相关的政策局和部门，以提速、提效和提量为目标。第三个是地区事项统筹工作组，由政务司副司长带领，针对地区关注议题设定处理事项，包括卫生黑点、环境和市容等，期望在一至两个月内付诸行动。第四个是公营房屋项目行动工作组，由财政司副司长带领，需要在今届政府上任100日内提交初步加快兴建公营房屋的建议。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同意各級公務員獲一加薪 2.5%。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已經平衡各項因素，形容今年是特殊的一年，作出審慎的決定會較安全。楊何培恩透露，有考慮過包括動薪和較高的加幅，減薪並非選項，在平衡天秤兩邊之後得出數字。他又不同意向商界傾斜，他今天會同工會見面進一步解釋，希望明白政府的決定。香港公務員總工會主席馮全忠在同一個節目認為，今次是缺乏客觀標準的政治決定，是向商界傾斜、跪低和臣服於對公務員持偏見的言論，認為加幅至少要劃一在薪酬趨勢正指標中層 4.55% 的水平才比較合理。华员会会长李葵燕在同一个节目说，2.5%加幅和几年累积通胀有较大的距离，认同减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昨晚抵达菲律宾展开访问，预计今日和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会面。小马可斯说有信心和王毅的会面将会加强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亦都会寻找办法解决两国之间的冲突。他说两人会就文化、教育甚至军事层面进行交流，亦都会做一些其他事情，让菲中关系正常化。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骤雨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09点，跌243点，总成交金额468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6点，跌3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88点，跌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6.7升1.5，恒生中国企业76.6跌0.4，腾讯控股347.2跌1.6，盈富基金22.08跌0.4，药明生物83.4升0.8，美团196.4跌1.3，京东集团248.8跌11.4，友邦保险85.2跌0.8，中国海洋石油9.85跌5.5，新东方在线20.2升1.78。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47，日元135.3，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4，人民幣6.705，英磅對美元1.197，歐元對美元1.027，澳元對美元0.682，新西蘭元對美元0.618。日經平均指數報26,080点，跌343点。港金報16,570元，跌300元。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70.83美元，賣出1,771.3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荃湾嘅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关门口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士古道噶。荃湾嘅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关门口街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德士古道对出。咁较早前咧，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站嘅交通意外咧，虽然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咁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隧口咧，较早前有工程啦，而家已经完成咗啦。咁但系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啊，就系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狮隧入口嘅工程完成咗，咁仲有车龙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 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在屈地街。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由于受爆水管影响，铜锣湾的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一段都是全线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深水湾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to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人嚟，大刑伺候。 皇上，请慢。民女提刑，愿代父受罚。 究竟提刑点样说服汉文帝为父亲淳于意求情减刑？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玛丽湾学校演绎提刑救父。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哋亦全力为3岁到11岁嘅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嘅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冇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嘅小朋友，尽快带佢哋去打针啦！ 我系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其实有冇担心过嘅就喺网络世界上面咧，密码会俾人哋盗用咗啊，甚至乎有啲网络欺凌啊。 有啊，有一次有个朋友咁，佢就俾佢另外一个朋友网络欺凌咁样，就揾咗一班人去闹我个朋友。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好就是无忧无虑，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了。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咁就住我哋头先所讲嘅话题咧，关于热嘅停车场同埋迷宫嘅停车场咧，有位朋友佢都网上嘅话，系啊，科学园嗰个停车场咧就好似迷宫咁样样 啊， 系咪啊？ 科学园， 因为我冇乜印象， 我都有迷过啊，都唔知道去咗边。跟住佢问我，佢你拍咗去边啊？我话我知道就唔使问你啦。嗰个停车场嗰个哥哥啊， 佢可能都见唔少啦， 佢都见唔少啦， 一定 佢哋慢慢揾啦。 系啊， 到最尾嗰时候同我讲过，因为我帮唔到你啊，你都唔知道你自己跑咗去边，因为佢东西南北噶嘛。 我知 系。 另外仲有一个嘅，我都觉得几难搞嘅，我自己喺嗰度迷失过嘅，就系元芳。 元芳 系啊， 咩 佢啊？ 唔单止停车场， 南方停车场 咩？金木水火土， 金木水火土啊！ 好複雜 嘅，我都唔知我拍咗喺邊個五行嗰度。 係啊，嗰個係 相生相克， 亦都係好難揾嘅嗰個停車場。 嚇死我！ 會唔會係一個遊戲嚟嘅？ 你知唔知我最後拍低咗個車，咁跟住我約咗一個朋友，咁跟住佢話俾我聽喺邊度，咁我就究竟喺邊度咧？咁跟住後屘就即係好似去睇戲啊！我揾咗好耐，到最後屘就我遲到啦。到最後屘我攞翻架車嘅時候，簡直咧亦都係一個，點知成件事喺嗰度都係冇一樣嘢 係 順利。 不 可能都有冇。 哇！咁呢個奉勸咧，即係啱啱識女仔嗰啲咧，就真係唔好去嗰度。 唔係，當你知道咗咧，你應該要係啦，你清楚要知道嘅就係真係要知道自己拍咗喺邊，同埋嘅就係你一路行嘅時候，你一路要認翻啲路啊。係 啊， 我會認翻啲 shop， 唔係嘅，我會認啲大嘅譬如可能商店啊，你會知道哦，原來咧就係呢一間超級市場，我轉埋去嘅話咧，就係攞車嗰度啦。咁你要記㗎， 你明唔明啊？即係佢離開咗， 如果唔記得 入商場嘅時候，你一出你嘅係邊間鋪頭啊？ 係啦，對， 我都用過呢個方法， 一定要， 尤其是你講嗰個元芳嗰個人，你唔記咧，你真係唔知自己去咗邊。 係 啊， 仲要就兜嚟兜去兜嚟兜去，依啲咪行過咯？我哋同一個地方兜死。 佢其實咪有心要我哋行下呢個 shop。 你講得啱，我亦都有問過，我就話點解有時你哋啲 escalator 咁奇怪嘅咧？就話喺呢 一 邊上，跟住咧就係喺尾嗰度先至要落去，就佢要逼你行啊嘛。係 啊， 可能你行行下嘅就係話你要落去下邊嘅時候，或者你要上去上邊嘅時候嘅話咧，你要被逼嘅就係你嗰條路線就係要喺嗰度氹氹 圈 兜個圈，可能咁樣嘅話咧就會令到你買嘢。 因為你本來唔想買嘢，你一轉依間鋪頭想行下喎， 哇正喎， 多咗啲機會。 冇錯，但事實上係真係嘅，我都有試過，我就啊，原來呢度開間咁嘅嘢，咪入咗去就買條褲啦。 做生意都係咁， 淨係買條褲啫。 其實設計其實全部都係令到你有消費慾㗎。 其實除咗呢一個難揾嘅停車場咧，今日有篇文章咧，我諗我哋揾日可以分享下，叫最難拍嘅停車場，呢個都係嘅。 咁你唔知喎， 好耐啦， 你好耐， 好耐冇， 你冇揸車啦， 係啊， 但你會坐，要坐車噶嘛？啲朋友唔車你嘅，哦， 少啦， 係 唔係唔車我，係我選擇地， 佢想撞撞你多啲， 想咩人嘅車？ 多謝多謝，咁你肯唔肯上我哋嘅車啊？考慮下啦， 佢上咗啦，我哋呢一架風騷快活人列車，上咗啦， 日日開行，你啊留意下啦，因為咧有位好關心你嘅聽眾啊，雷文係問你啊，你琴日話咧翻屋企思量係點樣做運動，問你諗咗未啊？你有冇諗住講完開完支票，開完啲支票就 算？好關心你㗎， 我知啊，好多 啊， 多謝多謝， 你今日你思量咗啲咩啊？做咩運動啊？ 我尋日未得閒思量啊，我尋日要唔係我講真。其實咧，呢個都係藉口嚟嘅啫。思量其實你去廁所都可以思量啦，但係因為我與此同時，我都要做埋今日嗰啲嘢嘅。 哦，係係。 你連思量都要諗下，睇幾時先得閒係咪？ 諗下幾時諗啊？ 係，梗係諗。 梗係啦，好有智慧。我諗下幾時諗先。係， 其實咧， 諗嚟諗去都得。 你哋好難 諗上諗， 好難。 係咩？ 諗上 諗。 咁我有冇嗰個樣出嚟 啊？ 我有冇個樣出嚟？ 我唔知你有冇啊！ 經常都 係，我唔知你個個樣係點噶。 經常處於一個諗緊嘢嘅樣，冇錯。 你哋好難激嬲我噶， 我 哋冇諗住激 嬲 你啊！ 我哋係幫你同一類群體。小姐解釋點解啊？ 佢唔 係淨係 話你噶，嗱，佢都話我噶。佢話咧，你要斷捨離啊，書櫃嗰啲咧，唔好係抌啦咁樣樣，抌咗啦， 我 琴日翻去抌咗。 你真係全部抌曬啊？ 抌咗咯， 係好嘢，好嘢，好嘢， 嚇！ 呢啲真係 係啊， 真 係你冇呃自己啦， 有啲東西 你 望落去咧，佢冇壞冇成咧，你真係需要少少決斷力。唉，算啦，唔望咁樣， 俾咗人佢啊。俾人啊！俾人啊！ 過期喎，俾人。 嗱，佢意思就係未，即係冇過期。 仲有得用嘅。 係啦，即係佢意思即係用品、食品過咗期梗係抌啦。但係阿 Sarah 意思即係話嗰啲唔係日期嘅，不過你唔用啦， 冇錯， 唔著啦， 唔好擺喺屋企，真係嘅。係啊，我曾經睇過一本書，佢話咧就係要令到咧就係你屋企咧冇呢啲咁嘅雜物嘅話，係你開始行運嘅第一步。係一本英文書嚟嘅，咁佢就話咧就係竟然咧就喺度講緊嘅就話原來每一間屋都有一陣氣啊。有一個氣場啊！如果你相信嘅話，即係個 energy 啦，所謂叫做嚇。如果咧你嗰啲嘢咧係永遠都唔通嘅，你如果有一啲個好嘅嘢入咗嚟嘅話咧，其實咧佢都會滯住喺度，或者係啲唔好嘅嘢喺裡面嘅話咧，佢走唔到嘅。所以咧，你嘅屋企一定要係就係乾乾淨淨、清清爽爽，以及就係每一個地方嘅話咧，都一定係要有佢一啲嘅 energy 可以俾佢，冇錯，俾佢喺嗰度醖釀，可以俾佢喺嗰度即係留一啲好嘅感覺。嗱，你個人翻到去嗰個感覺亦都好唔同㗎，係咪？就是当你抹干净笪地咋，已经好唔同啦。呢啲咪就 系 好嘅 energy 咯。 我话俾你听，讲埋先。我咪好中意去睇楼嘅。 你使唔使咁啊？讲埋先，咁样。 十间屋咧，我话俾大家听，真系有六七间咧系堆满晒嘢。 系啊， 甚至嗰啲屋苑咧，我搵唔到嗰张餐台啊。 是一个一座山嚟噶，真系啊、嗯！然后嗰条走廊咧、嗯，一边咧已经系摆满晒嘢嚟噶。 但系我想问你系睇定买定租啊？ 我睇啫， 我咪有一段时间好中意睇嘅自己屋 嗱，因为有啲唔同嘅。如果佢卖嗰啲咧，好多时佢真系清晒抌晒。 你以为啊一样？我又心谂、嗯，如果你真系想卖楼嘅，你执好佢先。 系啊，要化一化妆啦，帮间。 咪咯，哇！个厨房都根本就行唔得入。 嗯， 你唔好笑啊！ 唔系、 啊、 你留意下， 好多真系咁样。 你留意下，因为其实点解会出呢本咁嘅书咧？系因为佢话喺美国咧系好多叫做 hoarder， 其实佢哋好中意嘅就系将嗰啲嘢咧全部咧塞晒喺屋企。 香港都有， 其实系一种病嚟嘅，系啦。咁、啊、其实如果你一种病嘅话，既然如果你中意将嗰啲嘢留喺度，塞到你成间屋都系，瞓觉又冇地方，食饭又冇地方嘅话，咁即系一种病啦。既然系一种病嘅话，你咪要治疗啊！你要治療嘅就係究竟呢一種病係從何而嚟呢？係、 嗯、 咁樣。 同埋如果自己唔幫自己，人哋真係有時入唔到你間屋幫你。 幫你唔到、 啊，一定要自己做第一步。 佢、啊、甚至乎佢做咗一個嘅一個電視嘅一個即係特輯啦，好誇張㗎！每一次嘅就係去唔同嘅人屋企都幫佢哋執嘢，跟住就將所有嘅嘢攤曬出嚟，係要擺滿一個嗰啲球場㗎。 嗯、 但係嗰間屋好細。 我懷疑咧，佢幫完之後咧，可能佢過兩年又係咁㗎啦。 唔紧要， 除非佢自己肯即系继续保持呢种清洁嘅习惯。 同埋，其实佢要改咯，吓唔单止系嗰、那个屋企你要改嘅话，你嘅人嘅态度都要开始改咯，就会唔同噶啦。 好难改， 唔系噶，真系噶、 哎。我知道啊， 尝试下啦。 我知啊， 断舍离系好重要 嘅。你今日翻去谂下点谂咯，好唔好 ？OK， 谂下点谂。 我听日 交个报告俾你。 我至少话俾我听，你几时开始谂 ？OK， 好， 我叫谂嘢报告。交咗谂嘢报告未啊？ 做乜？ 做咩事啊你？ 谂嘢报告， 冰晶而放。昏暗里的天，藏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酿着脚底的怨箭，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我无心。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忧郁不去晚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同你风骚唱不完。 马叔正有搞到啊，一身伤痕。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Loving you is a world that's strange, so much more than my heart can hold. Loving you makes the whole world change. Loving you, I could not grow. No, nobody knows when love will end. So till then, sweet friend, time is like a dream. And now for a time you are mine. Let's hold fast to the dream that tastes and sparkles like wine. Who knows if it's real or just something we're both dreaming of?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now could be the beginning of love. What seems like an interlude 工会强烈谴责呢一啲严重破坏法治嘅行为。警方喺寻日下昼接报，话高等法院有职员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之后发现有一啲不明粉末，警方正系调查事件。英国首相约翰逊失去两名主要内阁成员，辛伟成辞任财相，贾伟德辞任卫生大臣，两人都话无法容忍困扰政府嘅丑闻。在野工党党魁斯纪贤话：英国需要更换政府，支持提前举行大选。约翰逊之后分别任命原教育大臣查学礼接任财相，原内阁办公室事务部长柏建熙就接任卫生大臣。天气方面，与西南季候风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华南沿岸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一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488点，跌364点，总成交金额60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48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3.6跌5.2，恒生中国企业76.04跌1.4，阿里巴巴116.2升1蚊，盈富基金21.96跌3.6，药明生物82.65升5仙，美团194.4跌3.3，京东集团247.4跌 12.8，中国海洋石油9.8毫半跌5.5毫半，汇丰控股48.7毫半跌2.1毫半，友邦保险84.6毫半跌1.3毫半。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39，瑞士法郎8.113，澳元5.344，加元6.019，新西兰元4.844，欧元8.0575。每百日元对港元5.80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451。日经平均指数报26,089点，跌333点。港金报16,570蚊，跌30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70.83美元，卖出1771.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荃湾嘅沙咀道啦，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关门口街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沙咀道去荃景围方向，近住关门口街呢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方面，西沙路去西贡方向，近住黄竹湾嗰段比较车多；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环澳路对出；大埔嘅太和路去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亦都车多。在封路方面，铜锣湾的加路连山道因为爆水管，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一段全线是封闭，一带车多，揸车的朋友亦都请你改道行驶。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3分钟，可以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马鞍山、锦安苑、玉安阁、大埔新兴花园、康顺阁、北角英皇道、58号康福园 B 座、油塘高宜村、高智楼、天水围天恒村、恒卓楼、将军澳海天汇5座、鸭脷洲利东村、东昌楼、东涌富东村、东盛楼、筲箕湾东骏苑、金骏阁，同埋铜锣湾苑沙、铜锣湾苑沙街21号龙图苑1座。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小白白元浩。无论天晴或者天阴，每日朝早6点，我都会准时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直播室。任何天气都有我陪住你。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每朝6点到10点都有晨光第一线。早晨，我是小白白元浩。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新频道、 新节目、创新片。 Hello， 大家好，我是泳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正式落户香港，密切留意 FM 102.8大湾区之声、港台电视34、中国环球电视网纪录频道。 疫情肆虐，每一个香港人都尽心尽力守护我哋爱嘅香港。 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大家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奋战嘅每一位致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廿五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二台话你知，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唔想被逆境击倒，就要好好锻炼自己嘅身心健康。 有三个秘诀你要记住，分别系与人分享、正面思维同埋享受生活。 要做到身心健康，你就要学识与人分享，无论开心唔开心都可以同人分享，因为分享快乐，快乐加倍，而分担悲伤，悲伤减半。 学识用同理心去帮助身边有需要嘅朋友，同家人朋友倾多啲，笑多啲，人都会开心啲。 第二是当遇到困难和挑战的时候，要用正面思维去评估情况，不要只是向坏的方向想。 想到解决方法之后，就要定立可行的目标，然后按部就班去实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 学识珍惜你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恩，少点埋怨，心情都会好些。 身心健康同样重要，所以要懂得享受生活，例如定期做运动，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保持强健的体魄。 地区康健中心提供精神心理健康课程，例如爱笑瑜伽及植物小瓶制作，等我们学习放松心情，减下压。登记做会员免费加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话你知，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呀。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风骚小小剧场。 数码科技是儿童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必要工具。他们可以透过数码世界得到不同的资讯。但是他们在数码世界内又有什么权利和义务呢？他们又可以怎样保护好自己的网络资讯？ 小芳玩紧咩啊？ 小明，我琴晚同妈咪一起整个寿司做晚餐，我啱啱 post 咗上我 IG， 你睇下靓唔靓？ 啊，三文鱼寿司真系好靓，仲好似好食咁喎。 梗系好食啦，我爹哋都赞我同妈咪整得好靓，同埋好好味啊。 仲有冇多啲相睇啊？ 有啊，我仲整咗加州卷同埋饭团啊。 咦，你整啲加州卷好似有啲生开嚟咁嘅。 系啊，因为嗰阵时好晏，咁我又贪快喎。所以咪整得唔好靓咯， 唔紧要啦，整嚟自己食最紧要开心啫嘛。 我都系咁觉得啊。 你睇下，有啲人咁样留言话咁核突，一定唔好食嘅。仲有啊，有人话咁样，所以倒收垃圾桶好过啦。 啊？点解要咁话我？整得好唔好食，靓唔靓都唔关你哋事啦。我好唔开心啊。 唔使惊，我哋即刻揾 Sarah 姐姐帮手。 大家唔使担心，我会同你哋一齐解决问题噶。 唔该，耶华姐姐。 小芳啊，你发生咩事啊？可唔可以分享嚟听下咧？ 我 post 咗自己整嘅寿司上社交媒体，但系啲 comment 话我整得唔系好好睇。 咁你有咩感受啊？ 真系唔开心啦！自己整梗系冇出面整咁靓噶， 使唔使咁样话人？ 你慢慢平复下情绪先。嗱，我知道咧，依家有好多时候咧都会用到网上工具，例如话即时嘅通讯软件，同埋咧就系社交媒体，随时都会有机会面对欺凌，甚至系碰到欺诈嘅事件，所以大家咧就要好小心处理啦。 即系兰姐姐啊，话我整啲寿司好难睇过两个人，我都唔识，又唔知佢哋系边个。 咁我哋应该点样处理啊？ 大家记住咧，就要保持冷静，唔需要同欺凌者咧喺网上对骂，将佢同朋友嘅清单之中移除、封锁，并且咧列入黑名单，咁就系最安全嘅做法啦。 仲可以同家人、老师、社工或其他值得信任嘅朋友分享同埋商量。 多谢你哋啊！我谂我知道应该点做啦，我会同妈咪再学好啲，整靓啲同埋好味啲嘅寿司。 我哋讲下啲开心嘢先。Sarah 姐姐啊，我哋下星期有个乒乓球比赛，我有信心会赢，我想呢。 我知你想网上直播，不如我哋请 Sarah 姐姐做我哋比赛评判好唔好啊？ 梗系好啦，不过如果你真系要做呢个网上嘅乒乓球比赛，就一定问准学校批准。另外啦，仲要咧得到就系参赛同学嘅同意，拍佢哋先得噶。 哇，原来网络世界真系好多规矩，我哋一定会遵守噶。 不如我哋用手机拍睇 Sarah 姐姐嘅访问先啦。 诶，我啲头发系咪有啲乱啊？ 放心啦，我哋会执靓晒噶。 好啊，咁可以开始啦。 让小孩发声 ，Shall we talk？ 我会送隐形超能力俾我妈咪。因为我觉得妈咪非常需要呢种超能力，当佢嬲嗰阵时就可以用隐形超能力匿埋，咁就唔会俾两个妹骚扰啦。或者妈咪就更加需要另外一种超能力，就系、是、领导超能力。因为两个妹成日令到佢嬲，当佢变为领导超人嗰阵，教导两个妹嗰阵时，两个妹就会超级听话。咁样妈咪唔单止唔会嬲，仲会好开心添。 好多谢谢同学嘅回应啊，可以睇出咧，谢同学系一个非常之锡妈妈，同埋咧好体贴妈妈嘅小朋友啊。喺而家过去呢两三年嘅疫情嘅期间咧，好多嘅翻工嘅爹哋妈咪同小朋友咧，成日就会经常要24小时对住喺屋企啦，咁就多咗好多亲子嘅时间啊。不过有时咧都会喺小朋友同爹哋妈咪身上面都会增加咗好多嘅压力。咁如果小朋友有时曳曳嘅时候咧，系好正常噶。但系咧，爹哋妈咪咧又要做嘢，又要照顾小朋友，又要教育小朋友，有时对佢系好辛苦噶。咁但系有时小朋友乖嘅时候都好欣慰。咁喺呢个时候咧，谢同学好有创意咧，就希望可以俾到自己嘅妈妈一个超能量啊，超级嘅能力，可以应对所有嘅困难嘅事情。我觉得系非常之有爱心嘅。喺疫情期间咧，就大家咧就要多啲亲子珍惜呢个好难得嘅亲子机会啦。咁作为家长咧，就要多啲喺由小朋友嘅角度出发，系正面嘅引导。有佢鼓励佢嘅方式咧，去教育小朋友。但系小朋友有时咧都自己要自觉、哦，做好功课啦，听爹哋妈咪说话啦。因为爹哋妈咪系最爱小朋友嘅，我相信因为爱咧，所以咧爹哋妈咪咧系面对小朋友嘅时候咧，每一个有爱心嘅爸爸妈妈都系有超能量嘅。我相信每一个超能量嘅妈妈都系超人妈妈。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 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 我和你曾从无负中望，这城市随发光到远岸，抬头望，勇敢担当，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逢爱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才伤，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角， 同聚焦于前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 随缘留相片，开展不忘双念，让我心路待迎接。 小 DJ 同你同言讲出大道理。 每个人生活在社会上，不论是什么年纪，任何的背景，每个人都会有在不同的地方的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的。相信聪明的小朋友的话都一直在学习当中。来到2022年，大家面对还是一个就是网络世界。我们更加是无限制地可以接触到不同的资讯，还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那么这些同学仔和小朋友又会怎样行使和保护自己的网络资讯呢？今天我们欢迎有两位的同学的，咁我哋要介绍下先，一位就系男仔，一位咧就系女仔。咁我哋男士咧介绍自己先啦，你叫咩名啊？ 我叫陈卓亨。 今年几多岁啊？ 今年13岁，读6年级。 欢迎你。咁至于女仔咧，介绍下自己。 我叫黄思媛，今年14岁，读 Form Two。 欢迎晒，咁啊欢迎晒卓亨啦，同样欢迎就系咧就系思媛两位嘅。好啦，咁我想问了解一下，咁你哋咧平时喺屋企嘅话咧，会用一啲乜嘢嘅一啲电子产品嘅，例如手机啊、电脑啊，咁啊用嚟咧做啲咩嘢噶？或者阿卓亨讲先啦。 我会用手机或者电脑用嚟打游戏或者同人倾偈， 即系都会上一啲嘅社交平台嘅，咁系嘛？ 系嘅。 用嘅时间多唔多啊，卓亨？ 唔多。 你有冇估计下自己会上几个钟头咁样噶？ 最多2个钟。 咁你好乖、哦，我好多时候都会成3-4个钟，我都觉得自己太长啊。你非常之好啊吓。好啦，咁啊，思媛咧，思媛你又会用啲乜嘢嘅产品，同埋会做啲咩嘢噶？ 会用手机同埋电脑。 咁你会上去做啲乜嘢呢？ 手机就可能睇下片啊，然后同人哋倾下偈。 你仲有一个秘密噶，就揾你煲剧系咪？系啊，中唔中意煲剧啊？ 都几中意啊！ 系啦，咁啊有冇好似男仔咁样会打下机啊咁样噶？有冇噶？ 会啊，都会啊。 咁两个都几活跃噶噃。好啦，咁其实咧喺个网络世界上面啦，咁当然啦，头先你哋有讲到嘅就话啊，都系一啲譬如可能系攞啲资讯啊，或者系娱乐下咁样。其实有冇担心过嘅就喺网络世界上面咧，都会注意一下有啲咩嘢系需要担心嘅咧？嗱，我举个例吓，譬如可能会唔会惊密码会俾人哋盗用咗啊，或者会俾人咧就系盗用个身份啊，甚至乎一啲网络欺凌啊咁样嘅话，你哋有冇试过啲咁嘅情况啊？ 有啊。 嗱，卓亨就冇系嘛，但思媛有试过。 系、啊。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发生咩事啊？ 有一次有个朋友，咁佢就俾佢另外一个朋友网络欺凌咁样，佢另外一个朋友就揾咗一班人去闹我个朋友。 咁嗰班朋友系唔识嘅，喺网络上面。 系啊，唔识噶，喺网络识。 咁你嗰个俾人闹嗰个朋友嗰个心情点啊？情绪点样？ 佢就唔系好开心啦，然后佢开心咗一个礼拜。 哦，咁你有冇去安慰佢啊？ 有啊。即系叫佢唔好唔开心啦，然后就叫佢唔好理佢，唔好知佢，封锁咗佢就好。 阿思媛，你会觉得喺呢件事里面嘅话，你会学咗啲咩嘢？ 即系唔好喺网上立乱同人哋闹啦。咁因为可能令到对方都唔舒服啊，唔开心啊。 嗱，卓亨作为男仔啦，咁你又话就未试过喺呢个网络度受欺凌啦。头先你听到阿思媛呢一件事嘅话，你自己有啲咩睇法啊？ 我系 如果人哋闹你就封锁佢咯，直接唔好理佢咯。 咁但系我又想问一下两位啦，即系当然好彩嘅就系被网络欺凌嘅就唔系你哋自己两位啦。咁但系喺平时一啲社交平台上面咧，你哋都会 like 嘢噶，又或者嘅就可能都会留一啲嘅留言啊咁样嘅话咧，会唔会净系都会注意一下有啲咩应该做同埋咩唔应该做嘅咧？思文讲先。 会啊，就系、是、大概留啲 comment 嘅时候咧，就谂下会唔会令人哋即系对人哋造成啲咩伤害啊，令佢唔舒服、唔开心。 但系你唔识嘅嗰啲人系咪 啊？就因为唔系好了解对方啦，咁所以就要喺留 comment 之前就要谂清楚。 讲得好好，因为其实好可能嘅就系你以为一句好轻嘅说话，嗬，但系对方可能就会觉得好大伤害，系咪啊？咁卓亨咧？你有冇事吓？你会唔会噶？你譬如可能你留言啊，或者系啲 like 之前嘅话，你会唔会谂嘢？定我就唔理噶？我总之我就中意讲乜就讲乜嘢，我中意 like 就 like 或者 unlike 就 unlike 咁样。 我最多都系 like， 但我唔会贴文咯，又即系唔会有留言咯。 咁所以你就会觉得咁样会比较好啲。你即系纯粹上去就系睇嘢嘅就系咁样。 系。 咁但係有冇都覺得喺網絡上面嘅話，大家都要小心啲。譬如可能係成日都講緊話，即係你啲 password 啊、地址啊、名啊，或者你啲私隱啊，係需要即係自己要小心保護咁樣。有冇考慮過呢啲問題噶？支援 有啊有啊，即係就可能會定期改下密碼，唔好俾人用啊。同埋就係唔好立亂將自己啲個人資料話俾其他啲唔識嘅人。 你都好叻女噃。OK， 咁卓亨咧？ 會嘅，因為。被人入侵咗，咁人哋乱 send 嘢就有啲问题，被人 ban 有可能。 咁你有冇试过啊？ 冇。 好彩都冇。咁其实两位会唔会系喺平时喺呢啲嘅保护上面嘅话，其实都注意得好好，所以好似都冇乜又话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啊？系咪啊？ 系。 咁如果系咁，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哋咧？即系教下我哋应该要喺譬如网络嘅世界上面啊，又或者系上一啲嘅平台嘅时候，有啲乜嘢即系平时需要注意嘅嘢咧？除咗头先所讲嘅就差唔多定期你要换下密码或者系之外， 唔好讲自己私隐俾人听啦。 但系好难噶，我又想同你分享一下，卓亨，因为好多时候大家可能系上咩 IG 啊咁样嘅话，你都会中意啊，今日食咗啲咩啊，去过边度玩啊，又或者系有啲咩想同人哋分享啊咁样。咁你中间你个界线点样攞咧？ 系岁数同埋出生年月日，仲有屋企人住址唔可以讲。 叻，即系都有分咯，嗬，系咪啊？一啲比较重要啲嘅，即系个人啲嘅私隐，同埋即系关于自己嘅啲资料嘅话咧，就要讲。讲得好好啊吓。好啦，咁其实你又会觉得嘅就系我哋可以点样令到我嘅网络世界嘅话，可能以为系即系更加安全一啲。其实有冇谂过？又或者嘅就系你觉得个网络世界同埋现实嘅世界咧，会唔会有啲乜嘢唔同啊？ 唔同，现实世界你可以见到一个人啦，即系你朋友咁，你亦都可能可以容易啲了解对方。但系你喺网上嘅话就冇咁容易明白对方系嘅心情啊，佢而家谂紧咩啊嘅想法。 所以咧， 所以就系你有阵时讲嘢嘅时候就要小心啲啊，唔好乱讲嘢咁。 啊，你会唔会有人同你讲过，其实你系一个比较细心啲嘅女仔？ 有系啊， 好多时候都会谂咗人哋嘅感受先，系嘛？ 系啊， 好好啊，好啦，咁如果系嘅话，我哋今日都差唔多讲咗我哋有想讲嘅一啲 topic 啦。咁其实两位都，我谂平时应该做得好好，所以其实就话好少有啲咁样嘅俾人盗用身份啊啲咁样嘅情况分享，系咪 ？OK， 咁我想问一问卓亨，有冇啲乜嘢想补充？ 冇。 OK， 唔该晒。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答问会话，以务实态度同内地沟通同探讨通关问题。特区政府将会首先探讨有限度减少不便的安排，或者是不是有中途方案。至于由外国入境的检疫，当局正是研究减少不便的可能性，包括酒店检疫时间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正是分析数据，其中一个做法是处理好检疫日期，而任何措施必须按部就班。 李家超说要按科学数据采取精准措施，以最小代价达至最大效果，减低对社会正常活动的影响，包括有效利用核酸检测，尽早筛除无感染的人士，免除不必要限制，尽早恢复正常活动。当局会考虑扩大科技应用，减少检疫带来的不便。他不同意躺平，不能够让确诊个案任意上升，当局会以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减死亡、减重症和减感染，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健康。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每个年轻人的渴望和诉求都不一样，他希望青年做到想做的事，看到实现梦想的机会，或者正是向着有关方向进发。政府需要制定整体青年发展政策和蓝图，按不同青年的需要提供宏观帮助。他已经将15个政策局统一思想，按着就业、学业、创业和置业四方面推出政策。李家超出席立法会行政长官答问会的时候又说，香港有很多成功的青年故事，以往政府某程度上将青年教育的主动权让了给一些破坏的势力，而香港在2019年受到严重伤害之后，政府需要将青年的成功故事汇集起来，写好故事，并到海外宣扬香港青年的科学、体育、学术等的成就。高等法院昨日收到怀疑藏有不明粉末包裹的事件，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重申任何人透过暴力或威吓手段企图攻击司法机构，都是文明法治社会不能接受或容忍的行为。声明强调，法官需要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无惧和不偏不倚地履行其司法职责，公会强烈谴责这些严重破坏法治的行为。警方在昨天下午接报，说高等法院有职员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之后发现有一些不明粉末，警方正在调查事件。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证实，经中美双方商定，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到印尼巴里出席二十国集团外长会议期间，将会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会晤，就当前的中美关系和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赵立坚又说，王毅到时将会应约同主要国家外长和地区组织代表举行一系列双边会见。美国国务院早前已经公布布林肯今个星期将会同王毅会面的消息。布林肯和王毅对上一次见面是去年十月举行的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期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天间中是有骤雨和雷暴，今个星期后期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20点，跌332点，总成交金额701亿8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7点，跌4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1点，跌1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5.4跌3.4，恒生中国企业76.24跌1.2，阿里巴巴116.4升1.2，盈富基金22元跌3.2，药明生物82.85升0.5，美团195.4跌2.3，中国海洋石油9.82跌5.8，京东集团248.4跌11.8，汇丰控股48.9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78系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31，瑞士法郎0.968，加元1.304，人民币6.707，英镑对美元1.196，欧元对美元1.027，澳元对美元0.68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7。日经平均指数报26089点，跌333点。港金报16580元，跌2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88美元，卖出1770.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狮子山隧道公路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噶，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狮隧嘅收费广场。重复多次，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仁安医院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狮隧嘅收费广场噶。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出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咧，仲系挤塞，车龙排到大赤沙消防局。大埔太和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近住宝雅路呢一段咧，亦都车多，龙尾就排到翠怡花园。喺封路方面，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因为爆水管，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一段全线需要封闭，一大车多，揸车嘅朋友咧，请你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渡船街登打士街方向美孚。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以为挥下手就可以跌停驶近嘅车辆，继而横过马路，司机一定要时刻保持谨慎。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出身军人世家，成绩优秀，大同集体格格不入的燕破岳，在严酷的环境艰巨的任务中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在战友帮助之下，他终于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了解队长李强的用心良苦。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近年元宇宙成为城中热话， 元宇宙咧喺唔同嘅一啲持份者，大家我哋友好同业一起去贡献。 有娱乐公司就进军元宇宙。 既然我哋自己公司系主打娱乐，今日我哋系适宜放只脚入去噶啦。 但元宇宙会唔会昙花一现呢？ 我自己觉得咧就是一个好好嘅、好靓 marketing 嘅 work。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廿九度气温，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一点钟。详细嘅天气，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雷暴嘅，部分地区雨势有时系比较大嘅，吹和缓西南风，离岸嘅风势间中清劲。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本周后期咧天色会逐渐好转噶啦。这个时候听紧嘅歌曲就系叫做《现代恋爱安全手册》，然之后我就会中医哥哥同我哋讲养生，留意留意啦。 练习好孤单一个，又惧不无聊。人大了，明白了，其实爱不计较多少。不经意说说笑，怎么已爱上了？有太多青春的发烧，尽量不必开解我，想躲开人潮。成熟了，沉实了，沉淀过，很怕你打扰。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不会理烦嚣。越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情迷他的冷笑，神爱闪躲半秒，但这种偏爱伤心不会少。像美丽故事结局，有日离别后悔也不紧要。洒脱吧，慢慢把爱恨事情忘掉。沉迷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先了脉外的需要，才更值得心再跳。我很舍得无聊，谁道破其实我才习惯一个过心笑。伤心够了再笑，走不够了再要，心归的主角独最痛快哭笑。盼望我越放大，要何有寂寞诱发的心跳？几句话就自己怎么动人情调？原来辛苦够了，原来伤心够了，自尊都不要，开心得更少。故事结局最后离别后悔也不紧要，怎讽刺命运把爱恨热情堆掉？前面伤心够了，前来倒影对照，先领略爱的必要，还抱自己再跳。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咁啊，再次咧要欢迎就系我哋上个礼拜倾得非常之开心，但系我哋有太多嘢要喺佢身上嗰度咧学佢啦。 我再捉佢翻。 冇错，咁跟住我哋再 encore 咧就有取神。 系啦，佢就系广州中医药大学养生学博士研究生。哇！你睇下取 Sir 晒到黑掹掹咁樣，真係好健康， 好健康同埋好開心咯。係 啊， 好健康同埋啲皮膚好靚。 我想搣啊！ 我想錫一啖。好啦，上个礼拜我哋讲咗有好多嘅关于我哋嘅汤水啦，咁啊可以知道嘅就系话我哋应该要点样煲啦，同埋要点样嘅就系有啲乜嘢嘅材料啦。今个礼拜嘅话，我哋要倾一倾另外一样嘢嘅就系汤水，汤水啊嘛，有时我哋就要讲下啲水啦，又或者系平时里面我哋好中意嘅，唔知点解我哋女仔嘅饮下啲花茶， 系啦，特别觉得有嗰啲有啲菊花喺度就又好似系。清啲啊，或者玫瑰花有几子就一定系。 以前我哋屋企都会噶，系嘛？下 天嘅時候嘅話，你會煲下啲咩夏枯草啊、菊花茶啊等等嘅話，咁呢啲嘅話咧，不如我哋都同阿徐 Sir 傾一傾，喺當中嘅話，你都可以學得多少少，唔好亂咁飲，會唔會咧？係咪？ 同埋咧，我都想問下，煲完嗰啲茶咧，擺雪櫃、雪凍佢又得唔得咧？冇錯， 好，我哋逐樣嘢講。 好啊，嗱，首先咧，我哋先分咗呢啲中藥或者係一啲茶療嘅方向先。嗱，頭先咧，我哋講過有一種咧，就好似煲嘅涼茶。咁譬如話我哋去到涼茶鋪會飲到嘅夏枯草啊，或者咧一啲銀谷露啊、五花茶啊，呢啲全部咧都係需要用煲嘅方法嘅。咁但係另外有一種咧，就係家常啲人咧就將一啲中藥嘅材料就咁揾滾水擺喺個暖壺裏面焗嘅，咁呢一種咧就屬於叫做泡茶。咁所以就睇下你係用煲茶嘅立場出發啦，定係泡，咁兩者都有分別原因嘅。譬如話有啲藥材咧，你唔煲下佢咧，佢個效果出味咧就冇咁理想嘅。咁但係有啲人咧，佢又想飲一啲養生茶。但係佢又真係好冇時間煲，咁佢就揀一啲容易更容易出味嘅咧，就揾個暖壺我嚟泡焗住佢，就已經有啲味道。佢又唔係打算要醫病，佢又只不過咧就係想透過呢個茶水維持去飲住嘅時候咧，都得到一啲營養輔助住身體改善。咁所以咧兩者咧其實都有功效嘅。咁當然啦，就視乎在每一個人嗰個即係時間啦。咁頭先提到啦，有好多唔同嘅材料舉個例，好多人咧中意去到一啲咖啡店啊，咁佢哋都會飲杯花茶喎。 係 喎。咁花茶有好多唔同嘅款式啊，例如我哋玫瑰花最多 啦， 薰衣草啦。茉莉花茶啦，或者有啲有洛神花茶啦，咁其实你会留意到咧几样嘢嘅。第一样嘢咧，你留意到个颜色，譬如话有啲花咧就红色，有啲花咧就黄色，有啲花啊白色。咁啊，中医角度认为咧，五色就入五脏嘅，咁所以红色嘅花咧，佢就系入心入血嘅；白色嘅花咧，佢就入肺嘅；黄色嘅花咧就入健脾胃嘅，青色嘅嘢咧，佢就會入個肝嘅，黑色嘅咧就走去個腎嘅。咁所以如果焗一啲花茶，我哋就從顏色裏邊會考慮到同五臟有掛鈎。但係花茶有一個共通點，嗱佢哋顏色可以唔同，但係共通一個點咧就係氣味咧，佢哋都會幽香。咁有一種香氣嘅時候咧，我哋一般人香港地工作壓力大、忙碌緊張，咁我哋中醫角度就會出現一種反應，就叫做肝氣。鬱結、肝失、疏泄，個人咧就容易會頭暈啊、頭脹啊、好攰啊、眼睇嘢又好冤啊、啲手腳四肢好似唔順暢啊，跟住咧個人陣間又消化得唔好啊、胃氣又脹啊、胃酸又多啊、瞓覺唔好啊，大 哇講咁多嘢，不過唔驚叫話取蛇煲沖啲茶俾佢飲。 所以咧，我哋就當咁講啊，你讀。焗一杯玫瑰花茶，当啊你去买一啲玫瑰花，落十粒嘅玫瑰花冧，加两片甘草，咁你去泡焗一杯茶，嗱，好多人都会有试过，但系咧未必个个有效。咁点样先至可以做得到个效咧？嗱，好多时候咧，我哋去纯粹系饮杯茶就唔需要讲有冇效嘅，就饮两啖就讲解下渴咯。但系如果你真系有头先所讲嗰啲肝郁嘅相关现象咧，浸泡完杯茶摊和暖咗之后，系要真系好似大口饮咁样灌灌灌灌灌落去， 即系饮凉茶或者饮苦茶咁样，即系饮苦茶。 冇错啦，要咕咕声咁样饮落去。第一咧，因为佢个气本来个人个气就滞。个气行得唔顺，咁我哋咧就饮嗰杯茶落去咧，咕咕咕嘅时候咧，就可以撞落去带动推喐嗰个功效。 系咪噶？ 要咕咕声一路饮就咕咕。 系啊，咕咕咕咕好饮啊！咁 嗱，我咕咕咕都饮紧噶啦。 俾个比喻啊，嗱，如果而家咧地下有条坑渠。我哋想清乾淨條坑渠，咁你有一桶水，你又揸住個水殼，一殼一殼咁樣忽落去嘅時候咧，咁可能你又清唔到條渠嘅喎。你要成桶水沖落去嘅時候咧，先至可以撞走啲污糟嘢嘅。 啱啊，仲要沖嚟嘅時候講一個字啊。 所以咧喺呢個立場上咧，就係、是、除咗我哋泡茶啦，仲要係講飲嘅手段同埋方法，即係話如果你慢慢搣下搣下咧，就純粹係享受嗰個過程。 情，但你要有效呢，你就真係一定要一口過咁樣大啖啲，又未至於話一定要成杯啦，有啲人飲唔落就點算呢，咁但你都要大啖啲，飲多兩啖。 徐 Sir， 徐 Sir， 請問 如果你咁講法嘅話，即係其實飲所有嘅花茶你都要大啖掘先至有用啊。 如果你係想 玫瑰花茶 當滴腸胃清爽嘅腸胃同埋大順氣機，咁你就應該係要大口啲飲落去嘅，係啦，所以你 腸胃就要掘啊。 但你喺 coffee shop 度你好難掘 啊！大家靜一靜，我要梳理下我啲腸胃 啊！咁啊唔係噶，其實好似你話，好似喺 coffee shop 裏邊咧，我都有個經驗。有次我遇到有個即係肝鬱嘅朋友啦，佢心情好差。咁啊，去到飲咖啡嘅時候，佢睇住個餐牌都係反轉咗，睇都嗌唔到嘢嘅。咁啊，後屘咧，我幫佢嗌咗杯薰衣草茶。咁佢攤到凍曬咧，佢都冇心機去飲。但係佢咧就有三日因為情緒病咧，而導致到食唔落飯。咁佢即係要揾人解鬱啦。最後咧，我都因為要趕住開診啦，我話不如飲埋杯茶，遲啲再傾啦。咁佢就係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咁你咁忙，我就掘飲曬佢。咁就走咯， 就埋單咯， 係啦。咁啊，飲完之後再傾多兩句嘅時候咧，就突然間發現到佢有一個現象。佢嗰啲胃氣咧，就突然間。 好冇禮貌啊！ 成間 coffee shop 點搞？ 真係我都即刻唔知匿咗去邊，因為十幾對眼望住我哋嗰邊，因為佢個胃氣唔係就係咁樣，係咗接近成分鐘。 哇！ 好誇張，你真係估佢唔到嘅。咁好啦，咁哇，我但係用中醫個望聞問切嘅聞診去衡量一件事咧，咦，道氣行，所以先會出。咁呢个人呢个症状呢就有纾解啦。咁好啦，一出返呢个茶呢个 coffee shop 走啦咁样。咁我话嗱，我返诊所就睇症啦。咁佢话你可唔可以再陪多我一阵呢？咁我话做乜嘢呢？佢话我而家好肚饿。我话你三日都唔使食饭，一路都冇食肉，点解你而家先嚟搞个肚饿呢？我赶住返去开诊咁样。咁佢话唔系咧，我突然间好肚饿。咁我哋又諗返转啦，佢点解几日都可以唔使食饭都可以挨得过嘅原因，就 系 个肝郁影响到个消化系统。但系有人同佢倾诉过之后，佢饮埋嗰杯花茶，兼嗰杯花茶系咁样灌落去嘅时候，一推动到个肠胃个气一行返。人根本就需要食，你唔食啊，点有能量咧？ 系， 但系之前就系因为个郁导致到佢滞，咁、那个气机一顺，跟住症状就解啦。 咁我卒之都明啦，因为其实嗰阵时候咧，我都有一段时间要饮苦茶噶，咁、曾经有讲过就系你掘咗佢，系、啊，佢哋就会讲你要掘咗佢，就唔系一次过一条气咁饮晒佢，原来系有原因嘅。 冇错，呢、這个都系一个即系、就是、我哋留嗱、其实有阵时好多嘢咧，冥冥之中唔一定系我哋原本识。但我哋会观察，观察嘅时候，咦，原来呢一次见到佢咁样饮法，效果又好好、啊。咁、有一次咧，又系讲到玫瑰花茶，咁有个咧就系做保险公司嘅上层，咁佢咧就好大压力，个老细咧又要求佢交数，咁佢咧就又约咗我嚟我哋诊所睇病，跟住其实就话自己冇病，咁最后咧我哋都好矛盾， 借啲嘢，肯定系女仔嚟噶， 两个都系。 哎呀， 好啦，咁后来咧就佢又话我又冇病，但我觉得个人唔自然，咁其实都系一种咧压力因素导致嘅情绪问题，咁我就话好啦，咁你试下就系用我头先讲嘅方法，就十粒玫瑰花，跟住去焗嚟饮啦，咁样，咁佢都好听话。过咗半个钟、一个钟之后，我哋再电话联络，咁佢就话啦：，哇，我而家咧好似之前好似戴住个金刚箍喺个头嗰度，而家就一路松解啦。佢话嗰杯玫瑰花真系好嘢、啊，咁样。我话系咪真系咁好嘢咧？我都喺度谂一谂啊，真系边有咁好嘢噶咁样。我话你点样焗嘅？你可唔可以讲声俾我听咧？佢话你咧当初同我讲咧就落十粒落去，咁我咧就边有心情去数几粒啊？我就攞咗个杯咧就滗落去。我话呢个方法又多咗啲咁样。但系当其时咧，佢就话我冇谂咁多，我就滗咗半杯，跟住就揿滚水落去焗咗一阵，我咪饮咯。我话咁，跟住咧，佢话咁，所以我而家咪好似佛咁样，好似好嗨咁样，放松翻个人。但我话呢个方法咧。 就唔可以人人都用得嘅。我、因為呢個方法個量啊超標啊太多啦、不過好彩你嘅身體強壯，你飲咗兩口就頂得住，個人咧就真係有種舒暢翻嘅感覺。咁、但係玫瑰花好多人咧都會有陣時會有啲擔心，就擔心佢會唔會話寒涼。但係玫瑰花本身咧就温性嘅，佢就唔寒涼嘅、而咧佢係有活血有調經作用嘅。咁、所以如果遇住有啲係任神期間嘅女性咧，懷孕期間咧，我哋就唔太建議佢用玫瑰花嘅。咁、但係相反啦，有啲女仔佢可能有啲翻學嘅壓力、工作嘅壓力，咁啊佢有陣時若然嗰啲月經可能會遲到啊，或者腹痛啊、有血塊、有啲不適嘅咧，喺離經前或者痛經期間。焗少少玫瑰花茶飲下咧，都可以有幫助疏肝活血，令到佢有調和舒適、減輕不適嘅個作用 咯。嗱，崔 Sir 頭先有講到嘅就係話啲花茶啦，咁因為時間嘅關係，我點都好嘅話，我都一定要再攞啲嘢走嘅。就我哋聽緊嘅聽眾嘅話，喺而家呢一個時間，即係其實講緊就夏天啦。咁、我哋有冇一啲嚟教我哋一個嘅花焗嘅茶啦，或者係我哋飲嘅嘢咧，可以就係喺呢段時間嘅就係、是、太子都飲唔壞嘅，個個 人 都啱㗎啦。 喺度、 有介紹。 我哋用一個叫做布渣葉。布渣葉其實好出名嘅，喺細路仔嗰啲開奶茶裏面都會有布渣葉，藥材鋪買得到嘅。布渣葉加啲菊花同埋甘草，咁啊份量啦，我哋講下。布渣葉咧就用一錢，菊花都係一錢，甘草都係一錢，三樣嘢啫，就揾滾水泡焗。咁布渣葉嘅作用咧就有消暑、有清熱、有去濕、有健脾胃作用。菊花咧就有清熱、清肝明目。甘草咧就可以调和晒成碗茶水嗰个味口，唔需要煲嘅，就系将呢三个材料咧摆落个暖杯加滚水焗泡佢5至10分钟，咁你就可以代水代茶饮，饮咗之后咧你又会觉得可能夜晚瞓觉又会瞓得好啲啦，个肠胃咧就冇咁容易胀住积滞啦，咁个人咧就好似开胃翻啲啦，咁喺呢个天气情况下咧，由于佢个茶水都有种幽香气味，咁我哋出边湿气好重啊嘛，个人翳。饮完之后咧，佢有帮助一个人开窍提神嘅功效，咁所以咧， 开窍你 饮 多啲， 我要崔 Sir 粥俾我饮， 咁啊呢个咧好简单嘅，系啦，呢啲树叶花草咧都系一个比较容易做嘅方法。 多谢晒 崔 Sir， 睇门口啊呢壶茶， 我唔理，我要约佢饮茶，系啊，多谢晒崔 Sir， 唔该晒， 拜拜， 好，拜拜。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慧兰。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要懂得感恩同埋谦卑，因为我哋嘅生命好短暂，每一秒都好珍贵。同埋面对世界咧，要保持一个小朋友嘅心。不过最丰收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点，丰收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丰收快活人。 好，翻到12点钟啊！今日真系好啦，又喺阿取材嗰度咧，学咗一啲啦吓，养生之道。 冇错啦，大家不妨可以焗一焗头先嘅嗰个茶水嚟饮下。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咪听日就小暑啦，咁所以咧就系非常之啱饮嘅。 阿大肚腩哥哥，你有冇听人啊？取材讲啊， 我有啊。 佢唔知飞咗去边啊，已经佢而家好紧张， 打败你 都 紧张 啊！ 我啱啱就揾咗人保习，我教咗一句嘢。 阿群咋？ 阿群咋？ 阿群咋系咩？要搞嘢，广东事系咩？行到都好啦，一阵间嘅话咧，12点钟我哋会有呢个客家婆来了，之后嘅话就会有我哋嘅惊世巨作啊、 大家要留意啊！ 为咗我哋嘅片段人间啊，哇！头先我哋真系全部所有嘅朋友都出晒力啊！ 冇错， 我啲肾上腺素又流晒出 嚟。我冇肾上腺素，我净系成个人要入气，但系我都唔知点算。 今日我抽海棠，打败你， 系啦，打败你之后我哋抽海棠， 有啲混乱而家，悲喜交集而家。 12点啦， 先听新闻报告。 增至7人，超过30人受伤。21岁疑凶克里莫被控7项一级谋杀，如果罪名成立，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预计克里莫将会喺当地星期三出庭。 警方话疑凶喺屋顶向人群开咗超过70枪，并着住女性服装，试图掩盖面部纹身，喺事后混入人群。又话佢策划咗呢宗袭击几个星期。案发在海南帕克市，疑凶克里莫在案发之后几个钟头被捕。警方说疑凶从合法途径买入枪械，他用一支威力强大的步枪犯案。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骤雨和雷暴，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日骤雨和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和缓的西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有骤雨和雷暴，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星期五天色逐渐好转，周末期间天气炎热。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46点，跌306点，总成交金额743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8点，跌4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2点，跌140点。部分活跃港股继续价，腾讯控股345.6跌3.2，恒生中国企业76.36跌1.08，阿里巴巴116.7升1.5，盈富基金22.0系跌3.2，药明生物83.0升4毫，美团195.7跌2.0，中国海洋石油9.79跌6.1，京东集团249.6跌10.6，汇丰控股48.9跌2.0，南方恒生科技4.74系跌4.6。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7，英镑9.388，瑞士法郎8.109，澳元5.343，加元6.021，新西兰元4.842，欧元8.0574。每百日元对港元5.79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501。日经平均指数报26,128点，跌295点。港金报16,580蚊，跌29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69.49美元，卖出1,77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咧就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翻九龙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车多，龙尾喺大赤沙消防局对出。另外爆水管影响，铜锣湾嘅加路连山道来回方向近住圣保禄修院对出一段啦，仍然系全线封闭，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机场、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渡船街灯打士街尾夫。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慈云山、慈文村、文裕楼、观塘海汇一座、大角咀维港湾九座、西湾河嘉亨湾一座、香港仔石排湾碧明楼、北角港运城二楼202号铺、联盛宴、鲗鱼涌英皇道1026至1028号、海景楼及海山楼地下低层大家乐、鲗鱼涌英皇道971号、英皇大楼一楼大快活、旺角黑布街25号地下南风小厨鸡煲火锅、筲箕湾耀东商场一楼 S101号铺大家乐。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就好似沙滩系由无数细沙堆砌而成一样，我哋嘅人生片段 是由很多不同的歌交织而成，每一首歌的背后都蕴藏着不同人的回忆和故事，而你的故事一定会在这里找到。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情人郑子诚，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同行抗疫。大家好，我是 Super Moments 的司机。疫情的肆虐呢，希望大家都齐心和小心地去抗疫。我们正直是打一场疫战的，希望大家可以快点过一些正常生活，和都祝愿大家身体健康。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CIBS 人人广播。 竞技体操是一个奥运的项目，你知不知道呢哪两个项目呢男女子竞技体操都是有的呢？ 由香港健美体操会制作的体操无极限，带你认识不同类型的体操运动。 香港有个很出名的吊环运动员，他有一个是自创的动作，连国际体操联盟都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这个动作。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准备好迈向健康人生未？政府的地区康健中心提供个人化健康服务，不但设有跨专业团队为你进行健康风险评估和筛查，安排合适的健康教育和管理计划，还会联系区内医疗和社会服务照顾你的健康需要。大家可以成为地区康健中心会员，一起展开健康人生。详情请浏览 dhc.gov.hk。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廿八度气温啊，相对湿度84%，最后一个钟头嘅节目噶啦，雷暴警告有到今日一点钟。 客家婆， 客家婆来咧！ 客家婆， 第一次，第一次， 哇，盼望，小张张你好， 你好，你好啊， 你叫咩喊声啊？今日啊， 哦，我今日个名就巴闭啦，叫做打苍蝇。 打残你出得街噶， 出得打残你啊嘛！ 打残 你，我觉得你个人，你个人咧，即系散播啲恐怖嘅谂法、负面嘅思想。我哋一个一齐学习嘅同学，我哋拖住手，你唔好咁样啦。 佢都系姓打嘅，系咪啊？之前佢就系第一个嘅乜嘢叫咩啊？打败你，跟住而家就打残你。 打败你都 OK 嘅，因为赢同输啫。但系个残字有少少对人哋一啲嘅肢体嘅。侵犯， 即系佢要你起唔到身啊！ 哦， 系 啊， 系咩啊？ 我错啦， 阿老师啊， 五件休， 折堕点讲啊？ 你系咪真系要学 啊？好衰啊！呢啲 咁就要再交学费。 唔系，我觉得佢咁样嘅思想咧，系非常 cheat 啊！ 嗱，既然佢系咁样嘅话，你就唔好再用呢啲更加升级嘅嘢嚟去闹佢啦。 系， 升级嘅嘢闹佢，佢下一次咪又再咁样冚翻嚟一 巴，系咪 咁讲啊？你有得佢，你有得佢。 相亲相爱啦， 系啊！但系有时我发觉你都会同佢喺埋一齐曳噶， 唔会噶，唔会噶。佢今日要打 枪， 打咩话？打咩话？ 打苍蝇。 我睇你一阵间会唔会讲错？ 唔会。 嗱，一阵间你唔系讲呢个，你唔诶嗌得你自己个名唔啱讲，我唔会俾你答噶。 冇问题。 吓，你肯定叫做打残你啦嘛？ 系打苍蝇，我真系讲错嘅。 打残蝇。 打残。 唔系餐，系残。 打残。 打残蝇。 打残。 系啦，唔好一阵间叫唔到又啦，就当 我 错 咗嘅，你罚我下个礼拜停上堂咯。 唔得，咁又唔可以。 咁咪益你啊？ 系啊，咁咪益咗你啦。 唔使翻学喎，傻仔。 系咯，就算唔使翻学，我都要 zoom 啊。 啊，冇问题，冇问题。 好啦，今日我哋嘅客家婆来了咧，就同大家要讲下咧，细个嘅时候其实我哋冇乜嘢小食噶，你觉唔觉得？ 系啊，冇嘢食。 就算喺小食部咧，你会买啲咩食啊？ 鱼蛋咯。 喂，对唔住，你系讲街边买嗰啲定系小食部先？ 小食部又系。街边卖都系噶，我哋冇细路仔边有咁多啲薯片啊、朱古力边有啲、啊。 如果你讲呢啲就系嘅，但我细个咧，因为成日有个叔叔咧拎住一托嗰啲钵仔糕嚟我一条街卖，咁我成日都买钵仔糕食咯。 哦， 钵仔糕算唔算咧？ 诶，匹仔糕啊，就 匹仔糕， 即系你日日钵咁细嚟。 老师佢咩意思啊？ 你啱唔啱嘅意思？ 你可唔可以解释清楚？ 食钵仔糕咯。 谂乜计？谂乜计？ 你想讲乜？ 即系匹仔糕银蛇集系咩？我唔中意蛇咋，唔中意蛇麦嘅狗。佢就意思话钵仔糕好细啊。 咁你中意咩糕？ 因为细个啊嘛，系咁细噶啦，黐线嘅你都细啊。 冇嘢啦，唔好唔好。哎呀， 你一嚟就食年糕系咪啊？你年糕好大只， 系系， 仲可以切落去好多解添、嗯。 我中意年糕上面嗰粒红枣。 系啲哦，嗯，好啦，阿东健咧，我检疫我降咧，超轻我条蛇时嚣咧，我条我 sit 咧动词。嗱，其实我以前咧，咪就记得咧，如果你要买嘢食，唔知点解，而家啲细路我谂唔食噶啦，我哋会买嗰啲咩姜啊， 哦， 檸汁嘅柠檬啊， 女仔特别中意食，女仔 系啊，有个 男仔食唔食噶？ 都唔食， 麻麻地。 我记得嗰阵时候系会冲去。 最多是吃腩咯， 系冇错冇错， 腩啊， 尖两边尖嗰啲啊， 系啊，腩有两种，一种就系深啡色，另外一种就黄黄地色嘅，有啲粉喺度， 甘草味， 系系系啊， 系啊， 因为止咳啊嘛，又止痰， 你都唔系为咗一样嘢噶啦，你都系贪佢好味，同埋有得照下咯， 咪平咯， 系啊， 有钱买， 佢嗰架零食车咧玻璃面噶， 系啊系 啊 系啊， 讲得啱， 有糖啊咁样， 咁唔知仲有冇呢啲咧？ 冇啦， 我最近有一次，车仔就冇啦，但我讲紧几年。前嘅话，我有一日见到喺尖沙咀度有，咁、有一个系阿叔叔嚟嘅，咁就系好似你咁讲，当然架车冇以前咁大架啦，即系细架好多啦，因为有好多嘢佢都话冇得卖嘅， 系啊， 咁就一格格一格格咁样咧，就系卖翻我哋头先讲嗰啲咩姜啊、 腩 啊、话梅啊，但系话时话，檸汁姜啊，又或者嘅就 系 甘草柠檬咧，系做到成行城市，同埋喺我哋香港所出嘅咧，系、非常之有名的， 中环有个柠檬王啊 嘛， 系啊。好贵噶， 好贵，同埋好好食嘅。 不过你讲呢一啲咧，各种嘅零食咧，我喺沙田火车站都见有一个档口咧，系卖好多呢啲。 啊，以前系啊，我记得上面嗰层啊嘛，个出口啊。 系啦，其实咧有一间咧都专卖呢一个嘅。 我知， 我记得客家婆要降价嘅，喺咩叫买花梅嘛？ 好贵 啊，就买华梅，跟住咧买咗几百蚊华梅，真系吓死噶嘛！ 嚣张嘛， 嗰间冇错，真系好夸张。一入去嘅时候，佢就问你点啊，买边只啊？咁佢都分好多。只嘅，我哋讲紧嘅呢啲嘅话，统称叫做咩啊？凉果 哦，系啦， 系咪即系第一条啊？ 系啦，唔系，其实统称叫做凉果嘅话，今日我哋所教嘅咧就系全部都系呢啲嘅凉果啦，冇错，有好多嘢嘅噃，例如其实凉果嘅咧，我哋好多时候会接触到嘅就系你饮凉茶嘅时候。佢会俾啲咩俾你啊？ 山楂饼、 山楂饼有啦，仲有咧 陈皮梅、 陈皮梅啦、嘉应子啦等等，都系出现喺我哋嘅凉果系列。 我谂而家冇细路仔买嘉应子食。 你中唔中意食咧？ 我细个 中意，而家唔食啊。黑色嘅咯， 黑色一粒咁样咯，黐粒粒嘅， 系啊， 系咪？其实陈皮梅 同陈皮梅差唔多。 陈皮梅就有张纸帮你包住。 陈皮梅系咪扁啲啊？嘉应子啊， 冇错，陈皮梅。陈皮梅就系一粒嘢咁样，里面有核嘅。但系嘉应子嘅话咧，就系少啲嘢黐粒粒嘅。佢系喺嗰个兜嗰度兜， 诶， 嗰个玻璃罂嗰度， 系啊， 系咪好童年回忆啊？ 碌咗落地 袋哦， 碌咗落地下咧，好都唔知执唔执 好， 都唔知几多年未食过。 我谂好可能嘅就系，若果系真系再细啲嘅咧，听我哋讲啲凉果嘅话，可能未见过， 未 食过都唔顶噶。 我都要谂翻个样啊，我都唔系好记得嘉应子啊，好多年冇食。 都系差唔多嗰啲咁嘅嘢，咸咸湿湿嘅嘢。啱你啦， 黑色系 嘢咸强嘛， 咸咸涩涩啊， 系啦，嗱，其实我哋讲呢啲嘅口垃圾嘅嘢咧，喺客家话我讲咸咸涩涩， 咸咸涩涩，我最 咸咸湿湿嘅口垃圾， 但系原来好好啊，佢真系咸咸涩涩， 佢真系咸咸涩涩， 系 冇第二个味噶啦， 冇错。 好啦，我哋当然啊，讲个凉果当中话咧，有好多人而家都会中意食嘅，咁就系华梅。头先我哋都讲到华梅，其实有好多种唔同嘅价格，可以贵到好惊人嘅。 有啲成粒华梅好多盐喺面嘅， 但系有啲甜华梅真系好好食。 系啊，好大粒噶， 系咪我嚟抌落粒酒，抌喺酒度 嘅？ 冇错，冇错，系令到咧嗰啲酒啊特别好味嘅。好啦，话梅尝试下， 话梅 错。 花梅， 花梅 系啦，话梅系花梅，系啦，话梅啊吓，话梅咸湿湿就系花梅咸涩涩， 花梅咸涩涩， 咸涩涩， 话梅好核突嘅， 首先喺呢度要先同大家讲一讲，因为咧就系有啲嘅听众咧就同阿客家婆咧都有讲过嘅，就系话诶点解好似有时好得意嘅，听你嗰啲口音嘅话，同我哋嘅啲唔同地方嘅客家好似有啲出入嘅，系嘅冇错，因为咧唔同嘅地方嘅客家话咧，有时系有一啲嘅读音系会有啲唔相同，所以希望大家咧就唔好介意吓。 地方方言啊嘛， 系啊，佢真系有一啲嘅唔同嘅读音嘅，咁啊，所以咧就好可能 诶， 我 喺 屋企 讲 嘅 系 唔同嘅，我系广东省嘅，其实我就唔系梅县咯。有时我记得嗰阵时候咧，譬如阿大傻哥咧，佢都会同我讲客家嘅，有时我听唔明佢讲乜嘅， 争咁远， 系啊，即系有时可以争好远嘅。 客家人周围走啊嘛， 所以咧就希望你哋唔好介意啊， 错啦， 玩下就好啦。好，话梅之后嘅话，我另外一个咪口中意识嘅叫系柠檬， 柠檬 就系柠檬啦。柠檬有分好多种嘅，有啲嘅就有咩姜汁柠檬啦，又有分呢个甘草柠檬啦， 有啲一片片，有啲一条条噶。 要咩？ 有啊， 柠檬要条条嘅。 有啊， 唔系毛丝菇， 柠檬条啊， 柠檬条啊， 点样噶？ 有冇食过柠檬条啊？ 佢系 咩？大佬， 唔系 我冇， 系皮嚟嘅，柠檬皮都食噶，你知唔知啊？ 柠檬皮食嚟做乜？ 平啊嘛，可能 即系 阿婶有冇最平嗰只柠檬啊？嚟食皮啊你！ 即系佢买面包，佢要食嗰啲包住嗰啲皮。 佢童年真系好坎坷啊！人食柠檬，佢食柠檬皮， 食柠檬核啦你！ 阿姐系啦，柠檬核会唔会再平啲啊？ 我真系话俾两位听， 我真系冇见过食柠檬皮。 你有冇见到？你有冇见到阿马同学黑面？黑面啊！ 佢唔出声，真系嬲，真系嬲， 唔紧要。下一个唔紧要，我好易氹嘅啫，我好易氹啊你，嗱我冇事啦， 系啊，好快就冇事， 系啊，柠檬甜， 系啦，柠檬冇啊，柠檬 系冇甜啊，佢冇甜噶啦， 我跟咗佢添， 柠檬， 柠檬 系啦，第三个啦，头先我哋又话嘅就系加燕子同埋陈皮妹点分咧，我哋先嚟加燕子先啦吓， 加燕子系咪？ 加燕子你啱，系啦，加燕子。 加 烟柱，加烟柱， 烟柱啊！ 我都觉得好难。系啦，花梅、 柠 檬、加烟柱， 我听唔到。 个 我听唔到人叫 柠檬咧。阵间我估佢个题目就系问阿谢霆锋嘅。 错，第四题，第四个要教大家。头先你有讲到噶啦，就系话我哋饮呢个凉茶嘅时候咧，佢哋会加餸嗰阵。其实我特别中意食嘅呢个真真有条形啦，山楂。山楂， 山楂，山山啊，山 山楂， 系咪山啊？ 系啦，山楂， 系咪山啊？山仔个 山啊， 山 楂， 山楂，唔系山，系山。 系啊，要拖住嚟讲山。 山楂，山楂， 你知唔知？你突然间谂起咧，仲有一样嘢系会送嘅，就系叫杏脯啊，杏脯肉啊， 杏脯， 有冇食过啊？ 有， 佢呢度仲有得食得噶咪？揼开个核仲有得食。 哇！你食到咁尽嘅你， 你不如食埋个包装纸。 哇！你做人唔好咁啦，你都要顾下游嗰啲人先得噶。去你个垃圾桶就去执核宝核，冇啊！ 柠檬皮都舐埋， 你 就 我有咩分别？你咪又食埋人哋执皮， 我食嗰啲下游嘢咋？你连下游你都食埋人哋啊？ 系啊嘛，佢系有一种系可以食埋嗰粒核，揼开佢仲有粒 nuts 噶嘛。可能我错咗，但系有一种系有得揼埋开个核食得噶。 系咩？ 系啊， 毛丝菇。首先我冇食过柠檬皮， 不过大家听紧一定知。 我冇食过有核嘅。 你谂我哋两个穷家儿童都一个食， 你唔好话你系高级穷家儿啊！ 高级 食咁尽， 高级穷家儿 系啊， 点办法啦？ 即系佢嗰啲咪即系人哋话穷，佢就话净系 其实佢 系 有钱嘅， 系有钱啦。 好啦， 跑马地嘅富家公子。 好嗱，两个时间唔到，好多啦吓。 啊， 我今日冇教。 啊 hand pull 都得，系啦 hand pull 呢个呢个就系自己学啦。 Okay, 好啦，跟住另外一个嘅咧就系话，其实我有讲到嘅就系话，诶啲柠檬皮有唔同嘅味道啦，甘草 咩 就系甘草啦， 甘草 系啦，甘草 我甘啊， 甘草非常好噶吓。头先其实阿徐 Sir 有教过噶，呢、這个时候嘅话，其实有时你会唔会用呢个甘草去焗啲水饮嘅话咧，系、会非常之舒服嘅。 甘草系点食？系点样噶？ 诶、一条嘅，佢又未必系凉果。 哦、你睇到啲甘草演员点嘅样咪？ 个个都差唔多样。好啦，下一个 系 固然咧就喺呢一个凉草店啊，呢啲凉诶凉果店嘅话咧，其实有时你都会见到佢卖嗰啲就 系 鱼皮花生。 哦，系 啊，我唔中意食。 诶、欸，我中意食嘅喎，你中意噶？好啦，咁啊就系简单啲好唔好？花生 啊，花生 系啦，就系、是、花生啦、嗯。 其实咧有一种叫做哎呀白白地色嘅咧、叫咩咧？有一层嘢包住炸嗰啲咧， 系。 嗰啲仲好食，唔系啊，都系花生嚟。不过而家唔记得住， 系咪 烚 嗰啲啊？烚嗰啲我 炸嘅，炸嗰啲 炸 噶。好啦，另外跟住嘅就系头先我哋有家燕子嘅话，当然亦都唔少得嘅就系有纸包住嘅系 陈皮 梅， 叻仔，陈皮梅， 陈 皮梅，系啦。咁有一段時間嘅話咧，咪大家都會發覺嘅就話，誒、唔知點解咧？如果我個喉嚨啊，見話即係乾啊，又或者係需要即係潤潤嘅話咧，就識嗰個叫做八仙果， 係、係 八仙果， 八 仙果係啦，八仙果得唔得？ 即係三千年開花嗰啲啊？ 唔係。八仙果唔同、 哦， 三千年开花嗰一只嘅就系黄母蟠桃。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要清醒喎、你。 有个盒， 哦 okay、 有个盒装住噶嘛。 系、啊，冇错。 好啦， 纸盒仔啊。 另外仲有啦，大家都会比较少食嘅，但系其实咧都几好嘅，酸酸甜甜嘅，叫做杨梅。 杨 梅系啦，杨梅都系一种嘅凉果嚟嘅。多数佢就咸嘅，就咸杨梅，就系咸嘅杨梅。好啦，最后尾当然啦，你有冇食过嘅就系以前有一啲嗰啲姜咧，就会将佢整到咧就系红色嘅，食、完之后成条脷都系红色嘅 姜啊嘛， 接姜 姜 系啦姜。如果你话系辣嘅就辣姜， 辣姜 冇错啦，红色嘅就系凤姜， 凤姜 系啦，咁啊简单啲咧就系姜啦。好，我哋嚟一嚟啦，好难啊嗬，好凉果篇第一个 花 梅、 柠 檬、 加烟全做大家 甘草、辣草、花生、 酸梅、 杨梅、杨搭晒。 我都話你啊， 係咯，佢先咋，咪咯， 老師佢都有噶喎， 淨係拉水， 淨係話我嘅，啊真係唔公平啊！ 你食雲啦， 打敗你啊！ 你食皮啊你， 你咩都唔好食啊你， 一陣翻嚟 hit kit 七。 他推開那一扇窗。想推翻世间信仰，你盼望曾经深信的爱可回复正常，他俯首转身背光，影子像接工成长，如默片地剪影多美，渴望你拥进怀里欣赏，最后当曙光已消退，他看着你离开这无涯蜗居，行多远仍离。 老师啊，有啲人话系啊，我真系有杏泡肉同埋食嗰粒核，我都记得，因为咧我以前啊中意食嗰粒核里边嘅多过嗰个杏泡肉，我有时咧快快脆脆食完嗰个杏泡肉咧，我就食嗰粒核啦，咁咯。 咁你屋企人系咪会拎剩嗰粒核之后留俾你？ 个个都拎俾我， 唔系啊，个个吐晒垃圾桶嘅，睇你执啊啦。 好啦，嚟老婆，我哋试下个黏钟先啦。 当， 你系咩？ 打残儿， 残啊， 打残儿。 哎呀，搞十次都唔识。好啦，第一题。俗语话乜嘢系越老越辣啦？打残儿， 姜 姜啱噶，又一分。吴君如嘅英文 系 Sandra， 打残儿。 五四三 二一冷醒啦！嗱，人哋會叫佢咧，就叫佢英文名叫 Sandra， 所以有啲人會叫佢英文名 Sandra， 係啦，山澤山澤， 佢錯曬， 我冇俾分佢， 我得啊！ 第三題，仲要 啊，即係零零先，而家兩個零， 唔係而家係有 你一分、 你有一分，你咪唔要啊！好零零，而家又零零，第三題啲嘢咧全部都係一樣啊！終於話乜嘢一樣花打燦嘅。 杨梅 到处杨梅一样花，啱嘅。我哋有一位嘅，如果同我哋讲话资深， 佢多多多，我哋 讲炒， 哎，好嘢，佢啱。 你已经讲多两个字啦，资深。 好啦，听 你未讲资深，佢已经多啦。 唔好咁激动，你食降血压丸，你又要食降血压丸。 系啊，冇错啊。 好嬲到我。 第五题，被人拒绝，佢话就打残儿。 连忙 系啱噶，话人块面咧， 打残儿 一处系打残儿。 阿千篇梅 错好多皱纹啊，佢系似一个咩啊？ 花梅 系啊，花梅系啱嘅。好啦，有一位粤语长片嘅演员咧，有女视角先知称嘅，佢系 千篇梅。 千篇梅系啱嘅。等睇戏嘅意思即系话剥乜嘢啊？ 多 小张系啊，有人唔嗌啊，喺度扮嘢。好，你答晒佢啊，第九同埋第十。 打残儿， 隔一条花生果花蛇。我答晒点啊？翻屋企啦你。 打残儿。 好，翻嚟我哋有今日嘅片段人间，先睇十二点嘅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上任之后首次出席立法会答问会，他提出每个月由司长或者副司长带领，率领五至六名的局长到立法会举行前厅交流会，讨论不同政策范畴。而首次交流会将会由李家超带领出席。李家超又说将会成立四个工作小组，由司长级官员带领处理跨代贫穷和土地房屋等的问题。他说已经要求各局长在政策范围就指定项目定下指标，并会在八月呈交。被问到会不会重设中央政策组，李家超说他将会成立特首政策组了解民意民情。他又说特首政策组除了香港内部，亦都会理解国家发展和审视国际形势，制定更全面的政策。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立法会答问会说，以务实态度和内地沟通和探讨通关问题，特区政府将会首先探讨有限度减少不便的安排，或者是不是有中途方案。至于由外国入境的检疫，当局正是研究减少不便的可能性，包括酒店的检疫时间等。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正是分析数据，其中一个做法是处理好检疫日期，而任何措施必须按部就班。李家超说要按科学数据采取精准措施，以最小代价达至最大效果，减低对社会正常活动的影响，包括有效利用核酸检测，尽早筛除无感染人士，免除不必要限制，尽早恢复正常活动。当局会考虑扩大科技应用，减少检疫带来的不便。他不同意躺平，不可以让确诊个案任意上升，当局会以早发现、早隔离、早治疗、减死亡、减重症和减感染，保障市民生命安全健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期望每月举行立法会前厅交流会，可以加强与议员之间的交流。至于弱势社群、学生摆脱跨代贫穷小组，初步构思成立行动小组，为来自弱势社群初中学生制定为期一年计划，加强对他们的支援。负责带领土地房屋供应统筹组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工作组将会制定未来十年属地的供应预测，并定期向外公布。美国芝加哥市郊独立日巡游期间的枪击案，一名留医的伤者不治，令死亡人数增至七人，超过三十人受伤。21岁疑凶克里莫被控七项一级谋杀，如果罪名成立，将会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预计克里莫将会在当地星期三出庭。警方说，疑凶在屋顶向人群开了超过70枪，并着着女性服装，试图掩盖面部的纹身，在事后混入人群，又说他策划了这宗袭击几个星期。

一兵已死，从前人渺随梦境失掉，莫忆风里泪流怨别离，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只求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一次旧梦不需记，亦不必苦与悲，原来远去前世的喜与泪，在今天里让我尽还你。 老婆仔，我今日娶老婆好开心啊，嚟同我饮杯。 外伯你醉啦，饮够啦你上床休息先啦。 我哋都已经成咗亲啦，你应该叫我一声老公啊。嚟，难得我今日喂个宵夜，我一定要同你饮。 好，我饮。我饮过呢杯以后就各行各路，各不相欠。 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只求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君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一次旧梦不需记， 红素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世情恶，人情薄，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煎心事，独倚斜阑，难难难。 老婆仔啊，我攰啦，嚟啦，过嚟啦。 阿仲祖，不如我哋坐多阵，倾多一阵，等对龙凤烛烧完先啦，好 唔？哎呀，唔等啦、啊，所谓春宵一刻，嚟，我帮你欢宴。 唔好啦，外伯唔好啦。 喊乜嘢啫？你系我老婆仔啊嘛？咦，点解真系咁难解嘅？好，我攞把铰剪剪断佢先。 唔好唔好剪啊、嗯！老人家话剪烂到垮唔吉利噶，你等我啊。乖啊，相公，你等我，我哋饮多杯酒先啦。 嚟。 明月，今日你已经做咗外伯嘅媳妇，你当日送俾我嘅呢个手帕已经成为过去。如果留喺度，我日日见住佢，我更加痛苦。我剪烂佢，我剪烂佢，我还翻俾你。 阿老婆仔，老婆仔向边啊？ 我在后院啊。 你咁早出嚟做乜嘢啊？ 我淋花，我见啲花好似残残地，我咪淋下水咯。一阵间搬过去嗰边晒下太阳。 唉，呢啲乜鬼花嚟噶？掉咗去啦，咁抌啊！ 唔好抌啊！呢啲花我最中意噶。 明月，我知你最中意就系秋海棠，可惜今日你已经离我而去，啲花留喺度都冇咩意思，不如抌咗佢。抌咗佢，我以后都唔想再见到。 闭啦，闭啦，闭啦！打到你啦，少爷，少爷，快啲，快啲翻屋企执嘢走啦！打到你啦！ 外伯，你话咩话？ 打到你啦！听讲上海沦陷，好快打到嚟啦！少爷，快啲走啦，快啲同老爷落广州避难啊！ 外伯， 嗯， 不如你先翻屋企睇你老婆先啦。 哦， 我担心会有事啊，你快啲啊！ 哦，咁我翻屋企睇我老婆仔先。少爷，你都快啲走啦。 得噶啦，你快啲睇住佢啊！ 哦。 喊咩外伯啦？门冇锁入嚟啊！ 啊，明月， 有情。 唉，明月出面咁乱，你仲走嚟米铺做乜嘢啫？呢度好危险噶。我头先先系叫外伯翻屋企揾你，你不如翻去啦。 有情，我就系知道危险，所以专登嚟揾你噶。 我冇嘢啊，你走啦，你走啦，快啲走啦。 有情，我担心你，我特登嚟揾你，你叫我走。 唉，明月，你嫁咗人噶啦，你嚟揾我做乜嘢先啫？ 你问得好，你听住，因为我担心你，我挂住你，有情 明月， 我爱你啊！ 你同外伯啱啱新婚，你唔好咁啦。而家出面又咁乱， 我就系知道出面好乱，所以我跑嚟揾你。我万一怕发生咩事，我以后都见你唔到啦。我怕我以后都冇机会同你讲，有情。我真的好爱你啊， 明月啊， 幽静，你老实讲俾我知，你仲爱唔爱我？ 唉，明月， 死啦！玩脚都玩唔到老婆仔。老天爷啊，求你保佑老婆仔同少爷，千祈唔好有事啊！如果唔系，得翻我一个人都唔知点算啊！啊，去后面米厂睇下锁好米厂嗰道门未先，一阵俾啲坏人抢晒啲米就弊啦！哎呀，道门真系冇锁啊！死啦，实系我外伯太外笨笨，冇锁好道门啊！锁翻去先。咦？呢顶咪少爷顶帽？啊！这个是我老婆仔的荷包啊，里面有人声。哎呀，唔通真的有贼？等我听下先。哎呀，是老婆仔和少爷在里面倾偈啊。哎呀，倾得好开心。啊，好咯好咯，他们没事就好咯。等我回去看看老爷有没事先。咦，为什么只有我紧张他们？到底有没有人紧张我呢？外伯啊，你可怜啊，可怜啊，老爷，我翻嚟睇你，你冇有事啊？老婆仔，我有啲嘢想同你讲。 你想讲咩啊？ 我想休咗你。 点解啊？我做错咩事啊？ 点解你要休我？外班发生咩事？系咪有人虾你？ 你唔系我谂得好清楚，你出身唔好，我惊我乡下个叔婆唔中意。佢份人好八股，佢唔喜欢风月场所嘅女子。 外班，你第一日识我已经知道我嘅出身，虽然我嗰阵时候出门流卖唱，但系我从未做过失德嘅事。你凭咩休我？ 老婆仔啊，你知我外头外脑噶啦。若然我哋将来生个比我更蠢嘅蠢钝儿，何苦呢？ 只要我哋尽心尽力将苏夏养育成人，做个老实嘅好人，我已经于缘足矣。 老婆仔啊，我系呆噶，我知我唔够你讲啊。不过我自细已经跟住少爷，系尤家。是尤家救了我，我不可以对不住少爷，你不要逼我了，好不好？我求你给我休了你了。 外伯，你的确是一个好人，不过对不住。 你不用说，早知我不会跟你一起，你走啊。 有情，你要保重啊！ 各位米行的老板，过去五年的内乱终于平定了，政府希望我们的米业可以尽快回复正常的运作。我盛兴隆的米行决定带头减价，等受了这么多年苦的各位可以安享太平，休养生息。如果各位老板同意的，全广州市的米价今天开始往下调，大家好不好？终于有机会可以来郊游，那里空气真的很清新。啊，我们的花这么漂亮，是秋海棠啊。如果明媛在这里，她就会喜欢这个地方。好，我就在这里住下来。明月希望你记得我跟你说过，当整个山头开满秋海棠，就代表我在你身边。 旧事也不需记，事过境迁以后不再提起，从前情爱何用多等待，万千恩怨让我尽还你。此后人生漫漫长路，自寻路向天际纷飞，他日与光倘有未了缘，始终都会海角重遇你。 太太，太阳落山啦，有啲风，不如翻入屋企啦。 唔好翻入去住，我想睇住个太阳落晒先翻入去。 太太，每年呢个时候，只要成个山开满相思草，你硬系中意坐树睇住啲相思草嘅。老爷都同我讲过，如果佢走咗，都希望太太周时都挂住佢噶。 老爷开玩笑啫。我只不过是喜欢这种花的花香，那些什么有位姑娘怀念自己心上人滴眼泪的故事，传说来的。 太太， 嗯， 开饭啦， 好快，你等我受多两针先啊。 你又受手拍啊？ 系啊。 咦，咩事啊，太太？ 点解今日啲饭咁香嘅？你换咗新米咩？ 哦，系啊，你个鼻啊真系灵啊！原来后生新搬嚟一家人开米铺嘅，佢最近入咗啲新米，又平又靓，叫我试喎，啱食嘅咪帮衬佢哋咯，你喜欢嘛？ 试下，好好，好香，真系好香，啲饭味仲 点啊，太太， 好亲切。好似以前喺浙江食开嗰啲饭一样咁香，系咧，各位朋友佢姓咩噶？ 唉，你睇下，我真系大懵啦，唔记得问人哋姓乜嘢，下次帮衬问翻佢吓。 好，下次记得问下人姓咩，唔好失礼啊吓。 哦， 有冇人啊？ 系你，系老板。你好啊，咁啱嘅，你揾我啊？ 方姨你好， 嗯嗯， 啊，原来你住呢度噶？ 哦，系啊，我哋老爷姓徐嘅，不过今日佢就出咗门，过两日先翻噃。 哦，冇嘢，因为我好中意抽海棠嘅，因为我见后生呢度又开满抽海棠，就过嚟欣赏一下，结果俾我发现，哇，你呢度又系种满嘅。我想我终于撞到一个同我咁喜欢呢种花嘅色花人，我今日想以花会友。诶，呢一盆系我亲手种，哦，送俾你哋，请笑纳 啊！哦，咁我代老爷多谢你。不过其实喜欢抽海棠嘅系我哋太太。 系你家太太啊？ 系啊，系太太啊。呢，太太呢位就系我同你提起嘅米铺老板啊。 哦，你好。 你系徐太？ 先生，你冇事啊嘛？ 我冇事。我是柔情，柔情似水的柔情。 柔先生你好。 柔老板，你的手流紧血噃。 不要紧，皮外伤，更大的伤害我都可以承受到。是呢，徐太的抽海棠是你种的，你同我一样都很喜欢抽海棠，即是相思草，是不是？ 花开花落，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我珍惜眼前的事物多一点。 徐太，你有没有听过关于相思草的故事？我是思念心上的姑娘，他们两个会不会再次相遇？会不会有情花结情果的呢？ 先生是做大生意的人，应该以事业为重，这些传说只适宜茶余饭后的闲聊，没必要花时间讨论。尤先生，恕我失陪。 老板不好意思，我太太最近身体有点不舒服，对不住了，我陪她入回去休息，第日我家老爷会专程去拜会你的，再会先。 再会。明月，明月，为什么我今天才可以再撞到你？为什么 先生啊，先生。 什么事啊？ 我太太吩咐拎条手帕俾你止血喎。 呢条手帕，柔情似水。 系啊，不过太太话手帕唔要噶啦，你止咗血，你劈咗佢啦吓。 人成角，今非昨。 命运曾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沉问，烟泪壮欢。门，门，门。 明月， 为何世间两缘每多波折，总教美梦成泡影，情天片片倦，苍天外捉弄人，情缘 想破灭，无奈困于茧中挣不脱，想化蝴蝶冲开万千结。可歌往事留在脑海，梦中空一遍。即使未许白头，柔情难以住，情义似水滔滔斩不断，翻作千秋代情书。